staccio. Wait, hello. Wait, online 咗啦。Hello, 你好，得两个人入出嚟。喂，介绍下先，你做咩睇跳舞嘅突然间？哦，你都搵到咯。喂 ，hello， 喂，今日咧真系，哇，唔记得咗拎翻猛鬼 studio 嗰个 logo 出嚟添，唔记得搵添。OK， 喂，今日咧好特别啦，今日见个场地都唔同啊。咁咧，我哋仲有嘉宾 Nancy， 嗱、啊，背脊嗰个劲啦。通常一猛人咧都系净系睇到个背脊噶。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Hi， 我系邓武色。 邓武色，喂，原来邓武色嘅呼声咧真系好劲。我出咗嗰张海报咧，哇，真系 全部人都 系睇邓武色，但系佢偏偏掉你瘾，专登咧就唔俾你睇，净系睇到背脊。哇，咁多人，咁多人，咁多人入咗嚟 ，hello， 等我自己揿下先。哦，电视嗰个声。系咯，喂，咁啊，他。等咯，等多阵，储啲人先啦。而家几多咧？而家几多人喺度 live？ 我暂时睇唔到佢。 我都仲要揾嗰、那个。喂，系啊，其实咧今日咧好特别啊，揾咗阿 Nancy 嚟做咩咧？因为 Nancy 咧就系、是、喺猛鬼 studio 里面咧，你有冇上过做嘉宾啊？ 冇啊。 咁但系我点解听我哋讲鬼故嘅？ 我 PM 俾你㗎嘛。 哦，同埋網聚。 係呀係呀，網聚嗰陣時講。 係冇錯。咁呢， 打個電話上嚟講嗰次。 係啦，據我識嘅 Nancy 呢，佢成家人都有呢個特異功能。 黐線。 嗱，我未識嘅 Nancy 之前呢Nancy 嘅細佬係一個同事嚟嘅。佢有一次呢傾下啲 job 嗰啲嘢呢，問你信唔信有 UFO 老鬼啲人上去，即係老鬼事件啊！我哇呢个系信啦，咁佢话其实你唔好笑、啊，其实我试过咁讲，咁、我当然唔好笑，我亦都信啦、因为即系人嗰个肉体，即系嗰个物理世界以外咧，都仲有好多层次嘅，所以认为 系。 但系你认为系老鬼事件系同物理世界有关啦、啊，因为佢俘虏咗个灵魂咧，净系即系如果物理系有关，你嘅窗框都烂埋噶咯，佢好似喺屋企俾人吸上去噶嘛。 其实呢应该是真的个人是可能真的拿了的给他。 嗯。 但只不过可能是第二个维度嘛，不是真的在那个窗口出了去。 是是。咁但是第二个维度点会你那个楼层又可以承到你承载到你呢？好难解的呢啲。 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咯，唯有这样讲。 没有，当时已经觉得哇，原来即是有时成日都是只是看云海啊，看夏兆星啊那些东西，原来现实生活都有朋友试过嘅，咁我相信唔系净系佢啦，当然，只不过有啲即系唔够胆讲俾人听咁解啫。咁以我所知，你啦，你女女啦，都有呢啲咁嘅见到呢啲嘢经验噶嘛？ 我就一路都觉得我系见到鬼嘅， 系咁，但系 讲咗俾你听之后，你就话觉得唔系鬼， 系因为以你嘅形容咧，又唔似系鬼咯，真系。咁我谂好多听众咧。应该都未听过你讲个故事，因为你喺网聚嗰度讲噶嘛。喂，咁我哋招呼下啲听众先。哇，边个50蚊咁劲啊 ？Warren，hello 你好，多谢晒。咁不如读下留言先啦，即系招呼下啲各位先。 咁就等我哋负责留言啦。 好，邓武识负责讲留言嘅。 Very Chen Hi，What is zero hello？Chen Chen H I，Tomo Chen Hi。Raymond Chong Hello Wei Tech Tim Hi Richard Hi For Lobeo Wong Hi Nancy 蕭子榮我不是鄧武式 Hello 照到流眼的面揮手揮手多謝啊勇義 者喂，呢位介绍下先啦，唔系 Siri 嚟个节目，呢个系 呢个系啲 Window 嘅小程式， 佢都有名噶， 有叫做巴拉波卡， 哦，菠萝包， 哦，咁我唔识喎，系一个哈哈笑公仔戴住个 咁样嘅，哦 ，OK， 系咁啊，就同阿 Siri 有少少唔同啦，各有各嘅啊，你读晒未噶？ 读晒噶啦， 读晒，但我见到有啲味道嘅会飞天， 就一节分开啲一段一段咁样， 哦，是咁的。喂，咁呢今日鄧武色呢佢又话嚟专嚟招呼嗰、那个Siri 啊，咁但係唔係 Siri， 即係嗰个留言 咁啊，梗系唔会大材小用啦。一阵间我哋讲鬼故之余咧，都邀请邓老师讲翻呢个九出廿四版嘅网络大典， 讲下网台 系啦， 因为佢听好多 网台大典， 请佢分享一下 系啦，冇错。同埋佢带埋 MJ 十三出嚟，即系证明咧，佢今日咧带 MJ 十三出嚟咩有咩特别意义啊？佢哋 冇冇嘅，纯粹想宣传一下嘅啫。 哦，我拎埋个 forum 出嚟先，我仲有个整烂咗个 forum。因为整烂咗要因为断咗要佢再整多个，咁咪整咗情人物资喺度囉，但係都唔好啦，即係个台面冇定摆。喂，咁呢即係今日既然即係大家咁等呀邓武式出现呢，咁但係我就想攞做一个呢个市场调查啦。咁大家想邓武式讲咩呢，咁可以呢我讲完鬼故之后呢就逼下佢啦，还点上到嚟囉。咁大家亦都可以点下去讲，但係有咩网络嘅update 啊，咦就听猫声喎。哇劲啊，等等先大家开开门先。 有贵宾到。 哇咁吵啊，喺度监制度。我哋喺呢边啊，今次。 好劲 喎。係放咗出嚟嚟。 你放 喎。係呀，阿邓武式。 喂你好啊。 阿Otto喺嗰度。 喂 hello。喂 hello， 今日真係好齐人啊，兼夹呢呢、這个 Trico 都嚟埋。有冇赖屎㗎？ 唔係啩， 支持探长50蚊。 Trico， 喂多謝。Trico， 未见过细叔伯 ,spy 出嚟。牛底呀，应该唔会好夠扑过佢。 你唔好开呢个窿，你开嗰个前面 嗰块。因为你入去坐喺里面啊，冇灯啊，就等等喺出面啦。你唔坐得呀？ 我睇一阵我就闪。 啊，你攞出面张凳嚟坐啦。哇好嘈。 呢度啊，唔係呀。這個是入面呢条拉链，入面啦。 呢边？ 唔系，系入边买电买电啊，唔系出边。 呢边。哇，真系两层。Trico， 请个哎呀勾住晒，请个戴娜娜嚟。 戴佢肥肥肥咯。 系啦。Hello， Trico， 玩下先啦。喂，真系大家明明俾佢见面啦，佢就系 Trico 啦。我发觉今日嘅瞳孔识喐啦，已经，因为之前嘅瞳孔未识喐噶。喂 ，Trico 饮咖啡，牛底啊！喂，好啦，咁啊，好古啊佢，靓唔靓先？喂，咁啊，继续啦，我哋有喺度发展下先。 你系领养佢噶？ 有朋友生咗一窦。 哦。 系啦，咁嗰个朋友咧，我已经抠咗几窦，但系都唔肯俾咯。即系之前嗰窦暹罗猫嚟，都系。 唔系，都系。 另外一个朋友。咁样即系我就绝对唔会喺猫铺买啦，梗系猫铺真系太残忍啦，实在。喂，咁啊，系开始啦，不如我即系太 disturb 咗你啱嗰个气氛添。咁譬如你嗱，即系我第一次嗰、那个网聚咧，就听你讲个嗰、那个离开就以为鬼，咁我就认为外星人。咁你不如讲下嗰个故仔啊？定系佢喺度搵翻先讲？你想 可以讲嘅 ，OK， 好， 系。以前住屋邨啦 ，H 型嗰啲咧，咁、我哋入门口啦，咁通常一系左手边，一系右手边，就搵个木板间一间房，咁喺个木板中间开隻门，咁样一边就爸爸妈妈瞓嘅，一边就碌架床我同细佬瞓，咁啊。嗰、那个门呢其实是一个框嚟嘅啫，佢冇真係一隻门嘅。咁媽咪搵个珠帘挂咗喺度，咁即係勾住一边咁样啦。 即係好似花样年华嗰啲板间咁啦。 係啦係啦。咁、我瞓上格，細佬瞓下格嘅。咁有一晚呢就突然间呢醒咗囉。咁一路都瞓唔返。咁碌嚟碌去，咁发觉呢就因为两床中间有个衣柜嘅。咁同埋以前啲公屋係有个吊柜送俾你㗎嘛。咁衣柜同吊柜中间呢係有个空间嘅。 係。 咁我发觉嗰个空间呢就有两对眼呢望住我。 嗰、那个空间有几阔呀，衣柜同吊柜中间。 有一个街有一尺。 我呢度好多吊柜呀。 即 係 有一 个 街砖。 係啦係啦。一尺成一尺。 係啦， 一尺咁阔啦，冇错。係 啦。係啦。咁样就望有两对眼望住我嘅，咁开头系唔知系乜嘢， 咁啊，另外望下，又拧翻转头咁碌嚟碌去，咁望多几次之后就觉得咦唔对路， 即系 因为喺呢个黑暗里边咧，你隐约见到好似系有个菱形嘅头咁样打侧， 嗯， 喺个柜上边，跟住有两对好大嘅眼， 有冇颜色嘅？ 望住你，眼白白嘅， 哦，即 系有眼珠嘅， 系咪早排好流行嗰个有个品牌？嗰类即系只眼好菱形咁样，但系打侧咗嘅， 打侧嘅， 系但系会眨眼嘅， 冇噶， 系 冇表情嘅，即系净系见到个眼。 哦 ，OK。 咁总之佢咁样望住我， 嗯， 咁开始好惊， 系 开始好惊咁啊，唔知点算，但系又瞓唔翻， 嗯， 又唔知做，又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咯， 嗯。 咁跟住就谂住装落去下边望下细佬瞓咗未啦， 嗯。 咁点知一望落去咧，就发觉个门脚嗰度咧个地下咧有只手伸咗上嚟。 唔系嗱，个门脚即系距离嗰个罅有几远？ 一张床咯。 咁即系其实嗰个样同埋嗰个手系冇关联，系两样嘢啦。因为隔咁远， 系啊， 但系佢嘅手真系好长啦，可以。 但系嗰只手系好大只。 系。 同埋嗰啲指甲係黑色嘅， 系， 咁佢就喺个地下度伸上嚟，係好大隻， 嗯， 跟住喺个珠点度咁样找一找下， 喺呢度先睇到，即系地下伸上，好似 喺个地下度伸上嚟， 系， 跟住好大隻手嗰个比例係好大隻， 嗯， 咁嗰啲指甲係全部黑色嘅，跟住就喺个珠点度咁找下找下， 系，我最近喺陀地驱魔人都系咁，都系成日有隻手又系黑色嘅，有指甲。你系咪报个料？即系揾过你做顾问？ 冇啊，冇。咁跟住就好惊咯，揸住张被震震震，震到唔知自己几时瞓翻。 系系。 到第二日咯。 哦 ，OK。咁点咧？即系嗱，但系你一路都系你个面向咧，都系向住嗰个 柜 啦嘛。咁但系你由得佢望你，定另一面眯埋眼算数？ 揾张被咁样遮住。 哦，又系咁。咁你即系呢件事啊？除咗你知之外，就边个知啊？你屋企？ 细佬咯，又话佢听嘅。 哦，即系佢见唔到嘅，但 第日有话俾阿细佬听。 O K， 咁但系嗰只手咧，你冇望到佢自动 好惊啊！真系好惊，嗰个嗰时系小三定小四， 系 惊咗好耐，即系呢个发生完之后系惊咗成个几礼拜咁样，都即系成个人惊惊青青咁样，入厕所都惊， 系 即系自己去冲凉都好惊啊，或者搭 lift 一个人都好惊啊咁。 咁你感觉上有咩信息咧？其实嗰只。呢个眼望住你，系咪有啲嘢想嗌你做啊？ 冇啊，纯粹觉得佢嚟吓我咯。 咁嗰只眼同埋手之间就冇关系嘅，即系完全两个独立 case 嚟嘅。 系啊。 哦 ，OK。 分开嘅嘢嚟嘅。 系咁，但系你大个之后或者件事过咗之后咧，你有啲咩形容系似啲咩咧？嗱，因为我上次听你讲咧，只眼咁 Q 大，即系我哋动物只眼冇咁大噶嘛，系唯有 ET 外星人只眼先咁大 啊。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似唔似先？因为你读紧三年班，就应该都系做紧嗰套戏喎。唔好错。 除非你明珠台有做咯，但系应该冇。醒 目 啊！我应该冇睇咯，因为我唔会带我哋去戏院睇睇呢啲戏。 咁、但系只手咧，即系有冇质感啊？ 只手你可以话我睇得太多，无线嗰啲鬼故咯，我又系咁讲。 系系系，哇 ！Trico 好中意抌武色嘅，系咁走去骚扰 佢。佢唔知啊，佢好中意揿住个 keyboard。 啊，暖啊嘛，可能。喂，咁嗰次之后咧，有冇再见过呢一撇嘢先？ 冇啦。 系 见眼见嘅只系一次。 嗱、啊，咁你当时讲俾我听咧，我即刻谂起 Jason。虽然我当时都未相应翻，因为咧佢又系话类似，半梦半醒之间见到有啲。比人更加高大嘅人，类似咁样，跟住咧就自己跌咗落个洗衣机嗰度，咁俾佢搞完之后，瞓醒喺翻张床嗰度啊嘛。你都有冇？你有听佢讲？ 有。 我有冇记错咗记漏咗？ 大概咁啦，我自己都唔系好。 咁但系嗰阵时系咪喺同一间屋啊？ 应该唔系嘅。 系即系自己搬咗出嚟。 嗰阵时搬唔系我哋全家应该唔系喺屯门住啦嗰阵。 嗯。 系。 嗯哼。咁啊，即系我直觉上啦，当时我已经有啲感觉，即系将你嗰两件事串联起上嚟。咁但系听讲你个女咧，都好似有啲咁嘅能力噶。 佢咧就一次啫，佢讲讲俾我哋听。 系。 咁就系嗰阵时应该八九岁到啦。 嗯。 咁因为我奶奶泰国人嚟嘅，咁我哋间唔时都一齐翻去泰国。 嗯。 咁啊，佢就同嫲嫲、阿姨佢哋瞓嘅。 系。 咁我同我老公喺再上一层瞓觉咁样。咁、嗯、其实间房好大噶。 嗯。 即系佢哋啲地方好大啊嘛，间房即系佢阿婆啊、阿姨啊、奶奶啊，佢哋即系瞓咗好多人喺嗰间房噶，其实根本好多人喺度噶。 嗯。 咁佢就半夜喺度喊，突然间。 嗯。 咁跟住阿嫲咪问佢：你做咩喊啊？ 嗯。 咁啊，第二朝先讲翻话佢见到啲咩咯。 嗯。 咁佢就话：见到幅墙上面有个青蛙望住佢。 嗯。即系同你细个嗰个经验差唔多， 系咯，一系又好似系菱形嘅头，又系有啲眼咁样， 系， 即系佢就讲俾我哋听，佢话系一只青，佢有一只青蛙喺幅墙嗰度望住佢， 嗯， 咁佢就见到房门嗰度咧有个女人，啲头发好长嘅，就喺度向前向后向前向后不停喺嗰个房门嗰度咁样，咁所以佢就。好惊， 我觉得女人恐怖啲。 咁佢就喊， 系。 咁阿嫲一发现佢喊，咁一同佢讲嘢咧，佢话嗰个人就走咗，就冇咗，冇青蛙又冇咗，女人又 哦，即系同你一样系见到两个个别嘅唔同嘢，但系同一晚里面，咁、那、嗰个女人向前向向前后，佢有冇讲有冇表情啊？ 冇噶，佢话啲头发遮住噶， 系， 即系全部啲头发遮住。 喂，如果你讲紧呢啲咁嘅喺细路仔喺床头见到嘅咧，监仔都有个喺度开下声讲下。你嗰阵时咧，唔见到个彩色嗰、那个，讲 过 喺呢度讲过啊？ 好似系啊， 系咩？ 即系唔系嗰时喺另外喺屋企里 边嗰阵时。喂，但系呢啲咧，即系成日都啲细路仔咧，啊监仔见到个彩色添、 啊， 直头好似 iPod 嗰个广告啦，啲剪影嗰啲人， 啊、 但系里面系彩色嘅，仲劲，啲色不停咁变嘅。 咁佢系咪见到嗰啲即系 Gary 关嗰啲系咩？冇睇错，冇睇。Matrix 啊，即系冇睇出错啊，见到啲第二啲影咁嘅嘢咁。 冇睇出错系咩意思啊？ 即系话佢有讲过话，即系 Matrix， 即系咪话我哋而家呢度见到嘅嘢啊， 嗯、 我哋闻到嘅气味都系有个母体提供俾我哋噶 嘛？哦 ，OK。 佢话而家即系 Deep Web 里边就有啲。报告即系有啲人讲翻出嚟就话，突然间见到个好似只猫咁，突然间见到佢咁样歪咗啊，即系好似啲画面歪咗啊，系啦， 嗯， 咁样或者见到一啲斩下斩下嘅人行过啊，咁、嗯、样嗰啲类似啲咁样嘅嘢。 其实我觉得西方佢嗰度电影，我其实我就唔系好信嘅，即系唔系好信 Matrix 个世界嘅。咁当然有啲人话同佛教有少少关系啦，但系我觉得因为嗰套电影个包装啦，就令到大家见到鬼都新潮咗。大家监制见嗰个彩色哥咧，系好细个，佢好细个，未有 Matrix 嘅。 系啊，小学 咯。系啊，咁嗱，我细个咧，我只眼咧，有时唔知咩原因，我以为系飞蚊症咧，我都见到有啲嘢会有斑纹嘅，即系无端空气里面有啲好似一条 Amoeba 咁样系斑纹嘅。咁即系我成日怀疑我自己精神唔好定唔知有咩问题咧，即系喐得好快嘅。即系如果你细个有玩啲亚大利嗰类电脑咧，即系将个颜色由零至一二七不停咁 loop， 即系由黑至白不停咁 loop， 不停咁 loop， 即系好似迷幻嗰啲嘢，我耐唔耐都见到嘅。但反而而家大个咗咧，就冇咗呢样嘢。我细个睇医生问个医生，我成日见到啲咁嘅 amoeba 喺个空气嗰度。咁佢就係耍我呢，喂呢啲咪飞蚊症囉。咁但我細个唔知咩嘅飞蚊症，而家就听佢噏啦。咁但综合咗有朋友话飞蚊症係点嘅，而我自己一路都係飞蚊症嘅，即係可能散光嘅人特别容易有嘅。咁根本就两回事嚟嘅，即係个医生好明显就耍我啦。咁呢我发觉呢，即係其实即係如果你讲维度呢，你讲 dimension 呢，其实会唔会系同一个空间，你有时 crossover 咗第二个空间呢，咁样。即係呢啲嘢综合咗好多人见呢啲古怪嘢呢、嗯、都加入咗个文化㗎、 嗯、 但不停都有人见到。但我以前喺97/24都讲过，唔係97/24漫威 studio 都讲过下呢，有啲人就喺床头见到马姐呀、啊 嗯、 甚至乎阿杰斯见到个女人冚佢几巴呀、啊、咁样呢，你有冇听过？ 我听过我細佬话即係俾鬼砸。 係。 佢呢就好大胆，我要擘蛋睇下 你 系乜嘢。 係。 咁佢一擘大眼咧，佢就话见到有个人坐喺个肚嗰度， 隻手是咁样捻住 颈嘅。哇，佢就够胆擘大眼。 系啦。 咁点啊？跟住有冇喝酒嘅？ 咁佢咧就话：你唔好搞我啦，我第日要翻学啊！咁 系系。咁佢系好顺摊咁缩翻手。 因为佢话佢咁就走咗咯。 系。哦，因为我都系。 可能佢话佢，唉，佢已经习到惯晒，慢慢。因为嗰阵时我哋搬咗去蓝田。 嗯。 蓝田嗰度系的确诶。 嗯。 即系比较系密嘅。 哦 ，OK。 吓，连我阿爸都 feel 到。 哇，正喎、啊！ 是啊，佢都系，即系佢瞓瞓下，突然间系咁爆粗。 哦， 因为有嘢砸佢。 哦，哇，咁癫嘅呢条友，打保龄咁。喂，咁啊，不如咩啦？ 咩啊？ 系咯，除非佢唔搞就冇识啦，因为佢成日坐嗰个电脑。 新闻报道， 系招呼啊， 你好 ，Renaldo Kim 睇到啦，你好。For Lord Bill, 旺今晚节目有几惊 ?Solen Wong Hi,Solen Wong 台湾睇直播。For Lord Bill, 旺印度口音。SK, 厉害哦。 Hello.Gemini 和我口音咁搞笑。Lai James 探长。 Hello. 你好。 多谢你呀咁易测。 萧子永猫猫。NG Lam 好可爱啊！ 哇，你摆咁多 logo， 佢唔系读晒系嘛？唔读， 有啲公仔符号我就删咗。 哦，好啊，因为黄色猫，黄色猫，哇， 拍手相嗰啲 系，就话咩 NG Lam 啊，读咗啦。沃渊，有 off topic 咩话？啊，星期六。 Walk in off topic 一下话说星期六东铁见到纹身师 Colette 眯埋眼伸利嘅面 spade， 我完全明白点解探长话硬晒太三四四。 点解咧？你又觉得 Walk in 呢个咩？咩 Sub 坤峰 ？Sub 坤峰好可爱啊，小猫。Susan Kwong， 系探长和嘉宾。 Hello Susan， 有猫面猫面。NG Lam， 好可爱啊。Sub Kwong Fun， 好可爱啊，小猫。Susan Kwong， 翻炒咗。 探长和嘉宾。 猫面猫面。 萧子荣强烈要求影住猫猫大头。Ross， 冇人手啊，大佬。 喺单位。有鬼故听好嘢 ，Jeff Luke， 大家好，今晚讲鬼故。尊介 ，Hello， 各位，恶徒谣 ，Trickle 好生猛。 系、哎。 好、 哦， 读住 咁多先。O、okay, K， 喂，系啊，咁佢头先咧，即系你讲嗰样嘢咧，即系我都见过一次啊，兜口兜面喺你面前， 嗯， 你都听过几次啊， 嗯， 唔想再讲，即系。似乎呢有啲人呢就见到嗰啲所谓鬼呢就加咗自己嘅想法啦。又甚至乎又加咗个现场嗰个历史啦。咁但係有啲譬如你见到同埋 Sarah 见到嗰啲呢完全係唔关事㗎。咁你即係变咗你点样去解释到呢啲情况，即係人即係不嬲成日都有人见到啊，成日都有人见到唔同嘢，你会唔会即係直头系两种 item？所以咧，有啲人就覺得嗰啲解釋唔到啲似外星人啦。其實佢同個包裝有關嘅，即係譬如佢嗰啲彩色蝦條咁樣，七彩蝦條姐姐咁樣。譬如你嗰個得個頭有青蛙樣嗰啲，咁似係外國即係嗰個幻想嘅 UFO 咧。因為中國人所有就算歷史上面見到譬如《山海經》，都全部都係同獸有關嘅嘛。咁但係覺得係外星人嗰啲咧，又另外一個 topic 嘅嘢。但我就覺得其實係一樣嘢咯。 其实呢即係到咗呢个年纪啦，同埋咁耐之前，咁亦都自己有睇云海啊， 嗯， 即係卓飞啊，或者自己都对呢啲有兴趣啊，都会去听啊去睇啊咁样呢，嗯，其实就会觉得如果係外星人係多数都应该有下文嘅。 嗯。哦。 即係会应该会係可能你好似即係话斋可能会继续会见到啊，或者会越嚟越强啊，或者越嚟越清澈啊，唔系你已经唔系半梦半醒啊，嗯，或者系可能有啲甚至乎可能翻落嚟 隻手多咗點啊嗰啲囉。 但係成日呢啲硬係發生喺外國，佢喺香港係冇人有嗰一點。 都 你見過咩？ 香港啊，卓菲有個馬小姐囉。 係佢真係多咗一點，有化驗過。 佢唔係多，佢唔係多咗一點，而係佢真，即係佢點樣講呢，佢一個完全冇呢一樣嘢接觸嘅人嚟嘅。 嗯， 即是他是从来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嗯、 即是看韩剧啊 看 TVB 啊、嗯、从来没有接触什么叫 UFO 外星人啊、 嗯、 那可能鬼戏都会，即是鬼可能他都会知道有、 嗯、 鬼故啊鬼戏啊、嗯、那他都明白什么是鬼。 那他为什么假定那个跟外星人有关？ 他觉得自己见到的东西是不是我痴线、 哦、OK。 佢發覺自己，我即係佢好驚啊！ 我即係直頭被老拐嘅， 係啊！佢直頭做咗個催眠，係啊！卓飛寫咗本書出嚟， 係 係因為佢係解釋唔到，佢自己見到嘅嘢，佢實在太真實，同埋係即係佢如果話俾佢家姐聽，或者佢身邊嘅人聽，人哋係話佢黐線嘅，即係覺得佢係傻嘅、 嗯。 你係咪精神壓力大或者乜嘢嘅？咁後尾佢唔知唔打唔撞見到阿卓飛嗰啲節目講呢啲嘢，咁佢就揾咗佢，就同佢講講曬出嚟囉。 咁隻手嗰一點係咩嚟 㗎？唔係佢冇，佢冇冇嘅，不過佢keep 住keep 住個都有 contact 嘅。 係，我覺得會唔會係譬如佢講嗰樣嘢出嚟，係卓飛識聽佢嗰啲嘢，係好多外國嘅書都講過。 会，即是他会做对比咯。 咁但系啲其他嗰啲人咧，佢讲俾一个唔啱嘅对口人听咧，就真系唯有揾嘢夹住只手指。 系啊，佢真系以为佢撞鬼噶咋，或者带佢睇精神科噶咋。 系系系。嗯，喂，我想问下听众咧，够唔够声咧？其实今日，应该我突然见到阿 Nancy 俾我细声，会唔会我大声佢好多咧？咁啊 ，Nancy 摆近少少支麦。 好。 系。喂，咁咧，即系除了這個之外呢，你好像說還有兩個鬼故帶上來的嘛。 有四個的。 是。是不是去旅行的時候，即是說你去泰國的時候見到？ 不是，反而去泰國沒有裝個鬼。是 是。 咁第二次即是小學啦，咁見到小學那一次是見到的。 是。 咁跟住到中學，咁已經搬咗屋㗎啦，不過都是屯門。 嗯。 咁就是又是瞓瞓下呢，发觉呢又係醒咗啦。成间房呢就好似 Matrix 嗰套戏开头嗰啲绿色闪下闪下咁样。 特质嚟嘅。 但呢我见到嘅呢係一好似啲絲呀。 係。你係咪睇过大遮明嗰套戏呀？ 冇。 大遮明嗰套戏将成个人画晒啲絲喺度㗎嘛。 唔係成间房都係一絲一絲係喐㗎。 哦，即係游鱼絲嘅絲，我以为呢寫一首 絲。游鱼絲嗰啲㗎，即係好似。 哦，即係一条線咁樣，但亂嘅。 係呀，一絲絲一絲，总之係。 喺家居发现呢啲一絲絲 喺度喐，喺度成间房都係。似乎 淨係嗰啲毛嘅啫。 是荧光绿色闪嘅。 哦 okay、即係成间都咁样垂直咁样。 成间房都係。 咪、啊、类似我剛才讲嗰啲。变色嗰啲咯，但我就唔系咁样垂直嘅，周围都有嘅。咁跟住点咧？ 但系个人系醒的， 系绿色嘅。 个人系醒噶嘛，即系唔系话我瞓紧觉或者我眼见到啊嘛。 最 关键 眯眼都有嘅， 冇嘅。 咁眯眼冇，即系实体嘢嚟嘅可能。 系啦，根本系成间房都系。咁我望下自己张被都有。 嗯。 咁跟住我今次会 跟住个立体咁样，譬如张被会打横喺众长打直咁样。 系啊。 即是直头有啲鬼口水咁样， 总之一丝， 但系绿色嘅， 一丝丝咁样。 咁佢似唔似异形嗰啲口水嗲？但系 唔系， 挛嘅。 总之系啊，可以用。总之好似 Matrix 开场。 O K， 咁有冇试过摸佢咧？ 王恩春，请问嘉宾话蓝田系咪康 X 饭附近？ 系啊，康柏。 我讲埋都唔惊啦。 咁咧系。总之是一丝丝的、 嗯、 好像一些灯丝那样。 哦 ,ok, 大发光是绿色的。 即是好像以前那些灯胆里面有一条乌丝着了灯、 嗯、 那种这样丝、啊。 嗯 嗯。那它是荧光绿色的。 嗯、 那我就在张被那里都见到。 是。 总之整间房 都是。那你有没有试过找被粒住个头？ 没有啊，我找一只手指去点咯。 咁佢係會潛上嚟我隻手度。 嘩，直頭係嗰啲。 咁佢冇 feel。外 星生物嚟㗎喎。 冇感覺㗎。 但佢 係 有冇潛上嚟。 見到㗎咋。 但你睇到同你手指有互動。係 呀，佢好佢潛上嚟㗎。 嗯。 咁我今次因為已經係我未同冇同佢講過。咁呢就今次係因為已經中二中三啦。 嗯。 咁我就唔會再啞忍啦嘛。咁我咪衝出間房嗰度囉。 咁你同邊個講呢？ 咁當時呢阿爸阿媽同大細佬都喺聽。 嗯。 咁我就話俾佢聽下，嘩咁我今次真係見到啊，我好驚啊，我好驚啊咁。 咁你有冇入返去之後帶佢哋？ 有啊。 但就冇咗。 冇曬啦。 即係痕跡都冇。 冇啊。 嗯，往往都係咁樣，好吹象。 咁呢個就唔係見鬼囉，但係唔知見乜嘢囉。 其實我覺得呢見呢啲有福啲嘅，因為起碼嚇唔親你嘛。即係你會如果俾我細個我就我嘗試採集嗰啲。係咪先。 我都話我掂係即係 冇感覺。 冇 即係冇渣拿但係最奇就係會潛你嘛。咁即係其實有互動㗎啦係咪。咁我做 不停咁做實驗啦，我有人潑下去睇下受唔受風力影響呀。 其實呢嗰時即係嗰個年紀啦，嗰個年代電腦又未咁發達。 嗯。 咁同埋你聽收音機都係聽呀周慧敏啊嗰啲、嗯、都係聽歌㗎咋嘛。 喎 你冇呢啲資訊嘅嘢。 嗰個年代聽啲咩聽到神秘嘢㗎呢 嗰時應該有雲海㗎啦不過唔識。即係嗰時未認識。 即係雲海仲係杜拉格斯髮型嗰時。 係應該。我都唔知啊，因为我嗰时又未识得揾呢啲嚟听咯，系啊， 系。咦，有人讲飞蚊定唔知咩，讲到似虫师入边嘅啲虫。哦，你咁讲嗰啲咧，即系嗱，譬如最近咧，因为以前啲电脑特技咧喺电影里面咧，顶笼都系打下灯啊，顶笼都系即系爆炸，顶笼都系烂面啊咁嘅，即系西片嗰啲咧。 嗯 但你嗰陣時嘅年代如果你要照返而家記憶而家的確係好多好多特技做到嗰啲咁其實好前衛㗎呢樣嘢。咁你會唔會因為嗰排食緊藥啦唔舒服食開某隻藥咁有啲幻覺呢因為我細個都試過因為我細個咩藥煲㗎成日病菌咁樣。我食藥即係譬如轉咗醫生呢因為我細個哮喘呢其實哮喘唔使點睇醫生但唔知點解我要俾幾個醫生遊輪過啦食啲唔同藥啊飲符水啊咁試過。咁每次一換親藥呢就會有好多幻覺㗎。即係譬如即係我冇你咁清醒啲嘛即係例如滿天星斗啦即係粒粒好似啲流星但係好短程嘅。 嗯。 有冇試過嗰啲唔知係咪 嗰啲應該唔係我啲我有試過。嗰 啲 有。 即係我都試過曬㗎。咁但係你講嘅樣子係而家嗰啲科技片成日都有個特技嚟㗎直頭係。即係唔止 Matrix 咁簡單其實難整個 Matrix 好多喎。因為 Matrix 都係垂直㗎嘛。 但嗰時我又噏唔出有邊套戲係有個咁樣嘅。 唔係而家好多戲呀講啲外星生物呢對住手指埋啲嘅標過嚟纏住你呀而家落唔落都有啲咁嘅戲㗎嘛都有啲特技影㗎嘛。咁呢個唔算係鬼故啊但係淨係試過一次啫。 一次就都係。 咁但係你屋企人入到去睇有冇事咩事都冇。 冇㗎。 得你一個見都見到一次。 係啊。 咁騎你。 咁之後冇再發生咪不了了之囉。 喔、哦、,ok。 係啊。 咦咁即係你會唔會如果下次有機會呢你嘗試同佢接觸呢你細佬咁勇敢。 嗯。 其實都唔係好恐怖啫。 我諗我哋到咗而家呢個年紀已經冇再遇到啦。 係因為個感觸感觸感染。係 啊可能以前冇咁是不是说即是怎样讲呢你以前怕青一点所以来吓你 的。哦又或者如果你讲鬼就话啫因为你鬼都是基于你信不信他嘛想你信他咪吓你咯。 他知道你很怕那所以来吓你咯。 我真 的不 无聊的有些一定要有些采集样本啊或者又来攞兩件返去研究啊 或者佢見我即係太過驚青啦呢個人都係冇用啦唔好再搵佢囉。 呢、哦這個就好難喺佢嗰邊諗嘅即係正如早排有套戲呢即係上到去個飛碟度啲八爪魚呢溝通極都溝通唔到㗎呢。 嗯。 你有冇睇嗰套戲呀嗰套叫咩呀 我唔記得咗。 有嗰個外星人嗰個探船一條嘢咁動喺度又唔掂 嘅。天降唔係。哦是是 Arrival Arrival Arrival 是讲沟通嘛 其实 Arrival 呢、嗯、我 我嗰度寫得好好啊，古仔。原因咧就系自细听呢啲咁嘅外星人啊，嗰啲阴谋论啊，直至到而家都系嘅。即系譬如听其他网台嘅主持咧，即系一厢情愿就觉得咧，佢咁远都嚟到，佢科技一定好过我哋嘅。但其实我真系唔认同。佢唔系样都咁聪明，可能佢交通上面好聪明，物理学上面好聪明，但系真系偏偏唔识沟通，一啲都唔奇噶嘛。咁即系呢个就系呢套戏咧个剧本咧，就系正正打破咗。即系我成日都谂到嗰样嘢，即系你就算你识朋友都系啦，即系有啲人好聪明嘅，譬如陈同辉计数好劲噶嘛，咁但系第时做唔到工噶，因为人啲步伐都唔够快，咁啊焗住喺厨房度执马咁啊要，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就系正正讲到我一路都谂到嗰样嘢咯，咁即系沟通，佢根本就同你个体质同埋个脑可能太唔同。咁佢溝通唔到有乜咁奇呢咁樣。咁但係嗰啲咁嘅意見領袖就係唔講呢套呢一 part 嘅，就覺得係好無聊。又咁叻有乜理由溝通唔到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認為係點呢，即係我覺得 唔係咁，唔係咁樣解應該話。即係隻蟻睇你，你咪外星人囉。 係。 咁隻蟻點同你溝通？ 我知問題點，你聰明過佢，點解你同佢溝通唔到呢？ 係囉。 係囉。 即係話唔系你但系你有能力理解佢嘛？ 冇噶，你点知理解到？ 你有理解佢点样？点解佢下边起个斗啊？ 但系你 沟 通唔到啊嘛？ 佢哋啲蚁点样沟通？ 同埋呢个都系人估嘅啫，老实讲，即系究竟系点咧？我都觉得，如果你解释得到，你解释就好多嘢都解释到啦。就正正好多生物界里面好多人都解释唔到，夹硬用你自己嗰个人类嗰个行为去解释佢啫嘛。即系我好欣赏有个法国佬咧。成日都走去发现啲奇珍异兽，即系就系我哋好主流、好权威嘅人讲啲动物系咁样嘅，佢偏偏去揾咗啲证据出嚟，佢唔系咁。例如一条蛇，佢最近发现咗一条蛇，唔知有咩特别嘅行为嘅。我差唔多三个月前嘅新闻嚟嘅，咁佢咧仲喺网上面筹钱，话如果你想发现更多生物，有啲大家认为系咁误会咗佢嘅嘢咧，就俾钱佢去非洲度研究。咁就算鯨魚啊嗰啲都係人類好後先知道佢唔係淨係為咗食先殺死生物㗎喎。即係我覺得係咁囉，即係人類我覺得往往都係好自大，成日覺得智慧高嗰個就了解曬所有嘢，即係我唔認同啫，即係可能我錯。 其實可以阿鄧武式嚟解答下探長喎、 啊。係喎、啊、你都係 MJ13 嘅。係啊，你都聽好多㗎嘛。 嘅代表嚟㗎。 我掛住睇留言，其實我唔好聽，好想呃到你哋講乜嘢。 其实使唔使睇留言读出嚟咪得咯？到时都系，又唔使你 scan， 系咯？喂，有冇人有？不如 读下啦， 睇下佢哋有啲咩。 Sir Quan 分强烈要求影住猫猫大头 X 二，进界猫好抢定。C N High Wong Vincent Thing What is zero trickle 葡萄气笑眯眯猫面 ，Chishing Chen 宝探嘉宾好。进界 hello 邓武星，进界做乜背住金盒？进界做乜背住镜头 ？Danny Chen 问你嘢喎、 哦，监制邓武星嘉宾迟到添，见谅。What is zero glitch？ 啊，想答咗阿进界先，因为我系唔方便出样嘅，所以就唯有背住镜头先啦。 Of the Matrix， Solen Wong Hi Sarah。Hi 邓武式 ，Low Cat 1999 Hi Solen， 999 小明坐火车 Hi All，Danny Chuk 上个礼拜同事去中环奥比利街旧中环茶馆做嘢，系地库架部上班地面，一出楼梯就见到有个人影走入一间房，佢走近间房门系锁住嘅，因为系活化古迹，所有房间都上锁。无可能会有人会走得入去嘅。会落飞哦，黄猫中意破坏嘢。别哭，别冇嘢。Susan Kwong Trickle 好可爱。Wong Lin Chun 南田消防局附近系好猛鬼。 都系讲我话 Matrix 嗰、那个，嗰个咩？ 系到到边度啊？头先你话咩话？ 只会我讲明系咪有特效？系咪我听错？KM put 垃圾局入面都好猛啦，隻隻似鬼多过似人。 贝罗贝奥旺以前好多女去城寨堕胎，所以美东村摩士附近都好猛鬼。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会不会因为那头城寨那里多人堕胎，所以那头多比较猛鬼？ 不是啊，小明坐火车说康咩院猛鬼咩未见过，可能是我间屋。 康咩院啊？ 康柏院。 康柏院啊 ,ok。 可能是我家啦，又不是说全部的。 嗯。 但连我爸都感受到呢，咁就真係好真㗎啦。 嗯。喂，咁剛才讲到边度，你问叫我大冇识解释啲咩。 即係讲 arrival 嗰度。 喔、哦、咪即係我话呢，人其实成日都用佢。 即係佢觉得呢外星人呢即係咁远都嚟到，咁啊可能物理啊或者各样佢都好高科技、嗯、但係同我哋就沟通唔到。咁呢个系咪佢即係佢唔得嘅地方呢？ 咁我听过啲网台主持讲一啲神可唔可以叫神鬼神神秘嘢嘅时候，有提过啲有讲过呢个话题嘅。 嗯。 佢就话呢外星人嗰啲就嗰个维度比较、嗯、即係比较多维啦。咁、 嗯、 係我哋理解唔到佢。 嗯。 咁嗰个网台节目就比较冷门嘅。就係、是、以前有个网台叫做Needy Radio 系、 哦、 啦，系啦，有个叫做 邵子峰嘅 拆解王，系啊， 哦 Isaac 啊 ，Isaac 哇，你全部都听嘅真系，系 咁佢所讲嘅维度，我就唔 系 好掌握到佢讲嘅乜啦。 唔系，即系我觉得，唔系即系佢只不过系，但我就唔认同嗰个讲法啫。即系一般人就觉得咧，佢咁远都嚟到咧，科技比我哋一定比我哋高。咁科技高同埋你沟通能力系两回事嚟噶嘛？ 所以佢就以翻嗰套《Arrival》个电影为例咧，佢就好似个外星人啦，佢落到嚟，佢先引到你尝试学习佢嘅语言，咁、 嗯、 就先至建立个沟通嘅渠道位啦。 可唔可以都系想曲线耻笑地有人暴雷啫？其实嗰套戏。喂，咁异形有冇睇？不如索性讲下异形，你有冇睇？ 哦，有啊，睇咗。 喂，不如顺便讲下异形啦。既然讲到呢啲咁嘅，都唔系好猛鬼嘅，你听讲嗰啲嘢。 我未讲完噶。 哦，对唔住，你听见到嗰啲一条条嗰啲讲完啦嘛，嗰、那个。 其实我谂有一个咧就系宅噶啦，咁一个系听嘅。 咩宅啊？唔明啊。 即系被鬼宅 的。哦 ，OK。 咁呢个咧就系、是、真系喺蓝田嗰、那个。康柏院嗰度发生嘅，咁就 系、 是、即系被鬼砸咯，但系嗰个感觉系由只脚开始好似一个浪咁样冚埋嚟。 哦，即系有个震波咁样压埋。 总之好似一个浪咁样，你游水有个浪打埋嚟咁样。 打速度冇水咁快系嘛？ 总之好似有张被， 系系 慢慢咁样。 你眼见到啊？ 见唔到嘅。 系即系有一个 见唔到 感觉， 不过咧佢瞓咗落嚟之后咧。就耳边听到呢咁样。 对。 咁其实嗰陣时呢我就有返教会嘅。 对。 咁呢就讲咗圣经一句说话呢佢就走咗啦。 咁靓边句呀、啊、 就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讲鬼咋嘛。 喔、哦。 佢、 okay、 即刻走㗎喇喎。 对。 呢、這个系好靓㗎喎。 对。你真系有信心先得㗎，我讲就唔靓㗎啦。 未你可以试下嘅。 我真的 不夠答這個解答答不到你，是是是即當時是有翻的，但都不是說很虔誠的那些人。 是 那跟住 再另外聽到那個呢就是結了婚的了已經。 是 那時我老公是翻夜班的，那我得我一個人在家睡覺的啫。那呢今次呢就是直頭是醒了，就又拿起個鬧鐘望到當時是五點。 嗯。是。 咁呢就係、是、又係瞓唔返，跟住呢就聽到有把聲。 嗯。 我哋而家入嚟啦。 喔、哦、咁有禮貌。廣東話嘅。男定女呀？ 男人。 係。我哋呀佢話。 係呀、啊、我哋而家入嚟啦。咁。 我就係嗰度喇酸嗰度嘢㗎嘛。 咁跟住我好驚啦，咁我梗係又講嗰句嘢啦。 係。 即係講完嗰句嘢之後佢就係咁鬧我囉。 鬧乜嘢？ 有冇搞錯啊？ 仲難聽我粗口啊。 跟住佢话有冇搞错啊？跟住好多把声都系咁喺度讲，有冇搞错啊？有冇搞错啊？跟住越嚟越细，越嚟越细，跟住冇咗啦。 咗 系啦，跟住就冇。 即系坐咗船咁样，响 backward 咁样落。 咁呢个呢就係、是、我最后一次。 係。 即係遇鬼啦，遇鬼经历。 幾清晰㗎喎、哦、就成个对白你都记得㗎喎。 係醒㗎嘛，因为你直头係攞起个闹钟，你係见到五点。 係係。 凌晨五点。 係係。有冇搞错啊？但你冇乜讲咩啫，你成日讲嘢都。 我梗係讲佢走啦大佬。 但呢你譬如你呢度讲完未？ 讲完啦。 喔、哦、,ok。但呢个都唔，我觉得呢你冷静嘅都系留于。所以呢唔够恐怖。咁我最近呢都唔系最近晏昼呢，即系諗住听下啲鬼故 get 下个毛啦，因为我个人懒清醒咁样呢，成日即系讲鬼故一啲都唔恐怖㗎嘛。咁呢我就听下人哋啲鬼故啦。咁听 下。我系咪有讲到啊恐怖热线嗰啲咁样。 我未讲恐怖热线，我睇听听恐怖热线呢，即系我觉得一定要向大家分享啊。你有冇听过咩叫七仙女啊？我觉得真系全球全港咧，全网大家最精彩嘅鬼故就系七仙女嘅鬼故。唔知有冇人有听七仙女咧？咁咧，佢系一个你话佢衰相，佢又唔衰相嘅中女嚟嘅。 嗯。 咁咧，如果你同佢同阿女王比咧，咁就即系成个网台界又相对系似咯，即系嗰个类别啊，唔系话个样啊，即系又系。年轻貌美，但系咧又发力啊咁样嗰啲咧， 嗯， 你竟然未听过？ 即系师傅嚟嘅， 师傅嚟嘅系啦，冇错。咁咧佢就上潘聪个节目，因为咁样窜红嘅。咁咧佢又有呢、這个Viu TV 又揾佢拍啲 promo 嘅。咁咧神神怪怪同埋讲啲嘢咧，真系出人意表嘅爆嘅。例如咧，我听到一个真系一定要同大家分享， 嗯， 就系、是、咧当时好似而家咁咯，我系潘聪啦，咁你又系七仙女啦。咁当时有个听众呢，有深圳度打电话落嚟， 嗯， 就话哎我俾鬼搞啊咁样， 嗯， 咁跟住呢嗰、那个女人嚟喎又係，咁呢佢话有一次返下工呢，瞓晏觉嘅时候呢，就突然间觉得身体呢有啲变化，发觉呢下面有啲反应啊， 哦，有印象听过，我相信全世界都以为佢讲鬼故呢， 系 咪可以想讲、 哦？都系唔系都系鬼故嚟嘅，咁最好笑呢，即系我觉得呢个鬼故呢。即系最精彩嘅地方咧，就一个七仙女嗰个表情系好唔耐烦， 系啊， 即系如果大家唔知系咩样咧，就幻想下嗰个女王都系咁，即系个即系一个女士啦，又几好样咁样啦。咁咧跟住咧一路好唔耐烦咁样咧，一路听佢讲，咁啊潘聪嘅专业咧， 嗯， 就交晒，一路都哇咁样啊。哇都几得人驚喎，咁一路都咁样交戏啦，咁变咗相影成趣，打电话嚟嗰个呢就一路不停咁讲緊佢嗰个遇到俾鬼搞个身体。 过程。 係啦，咁呢嗰个女嗰个呢又不停咁 秒 。个男嗰个呢不停好认真咁嘩恐怖啊咁样。咁呢跟住呢一路讲呢讲到呢佢话点知我发觉呢嗰个灵体呢砸住我。咁佢砸住佢点啊？好似对我有少少咧，想擒我咁嘅感觉。咁跟住阿潘聪话：，哇，你真系好 dry 喎！咁你真系觉得嗱，难得阿潘聪咁认真。咁最抵死就系嗰个女人唔觉得潘聪耻笑佢啊。咁啊，真系咁需要。咁你跟住，跟住自己继续讲啦。佢话搞到将我大髀擘开咧，跟住有啲嘢进入咗咁样。即其实都系潘聪引导啫，即系潘聪听到呢啲咁嘅电话咧，都几兴奋嘅，我觉得佢。 梗系啦，有呢个收听率噶嘛。 系 ，juicy 比较。 咪咯。 咁越一路讲一路唔对路啦。咁佢话咧，后来发觉咧，俾我感觉上咧，虽然系进入咗我身体咧，但我觉得佢唔系人嚟嘅。咁跟住嗰个七仙女咧，仲系咁咧，跟住咧，跟住呢佢话咁唔系人系咩呀，佢话我觉得佢一隻好类似嗰啲狗仔咁样嘅。咁跟住 狗佢都试过。 人兽。咁跟住潘聪就问佢吓狗仔你唔系 dry 到狗仔都想住呀。佢话唔系呀唔系想住我都夹冇得揀㗎佢自己走嚟咁样。咁跟住何以见得佢一隻狗仔呢，咁话喔因为呢就 气肉啦。 佢个器官呢比较细啲。咁佢咪硬唔硬，佢好硬咁样，佢又好硬又好细，咁潘聪就话乜狗唔系好长嘅咩？最抵死就系成个过程，佢三条友都唔笑， 大家都好认真好专业咁样继续喺度招呼緊大家。咁嗰个七仙女继续喺度一个秒啦，即係望都唔望望地度咁样呢，即係觉得係废得滞。咁呢跟住呢到讲一路嘅过程呢，嗰个女人都冇出个声。咁潘聪叫得你嚟嘅，啊七仙女，你觉得呢单嘢呢其实点会系咁样，同埋有冇可能狗呢会可以擒到人嘅呢，狗嘅灵体。跟住阿七仙女喺度坐緊指甲咁嘅样，佢唔会系狗嚟嘅，佢系人嚟嘅咁样。咁可以见到佢系人呢，你点解咁肯定呢师傅？佢话其实呢你觉得嗰个器官好细呢，就同你啊呢位小姐个器官相对嘅啫。或者人哋觉得你好大，咁你咪觉得好细。 劲喎、 哇真係出人意表到呢，你唔睇到最尾都唔知佢想点呀真 係。又多咗一个去睇啦。 高手。 七师傅。七师傅真係经典。 Maylam 考完试喎，听讲。喂，不如我帮你斟斟水。 你添。唔该。 唔好客气。喂，点解读读下 团体啊？ 我想就翻你哋个话题。 小明坐火车 跳 咗 一 只直播嘅位咧，未见过。夜夫六 Jarks Go， 你哋讲飞蚊，讲到好似虫师入面啲虫。 哇！师从入边。 Luke Shuyan 部面女鬼吓到我勾缩。小明坐火车，花家姐话有肥妹俾朋友响李安 Apps 扎咗，弃尸消防局附近散播。 咩话？ What is zero arrival? CM John Hello， 各位夜夫六 Dark Skull 同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亦不是细菌，而是一种最接近生命之源的物体，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和生存方式。当人和虫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奇妙的现象，有时会引起各种问题，但它们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昆虫。所谓的虫就相当于我们世界的幽灵和妖怪一样的存在。 Danny Chu 不是虫。 Walk You 讲反转头，星期六 OT 去沙田做嘢，背到咩咁，又要火车过尖嘴睇影音展，坐咗头等休息下去九龙塘站，好多人落车，突然间有阵冰冻气场逼近，引咗我离开 iPhone， 抬头一望，一个170高女子瓜子脸，五官精致，鼻子高又挺，眼再扫落去，瓜肩啊，成只手臂都系纹身。 仲系讲嗰单嘢喎。 正常人都会扫去，身材到当然系好厉害，大家上次睇片都见到，但是我竟然俾佢贴纹身吸引咗。佢离开视线后三秒时间。终于露到亚系上次个纹身师之后，有种其实佢系咪要用纹身表达，除了身材样子，仲入 attitude 气势去吸引。问比较长，抱歉笑到流眼嘅面。 我觉得咧呢个文咧， 请大家点睇鬼王冲？我有 哦，我想咧讲阿窝冤咧，其实你系咪想喺呢度 develop 一个甜股咧？我觉得咧，你啲形容词咧，同埋你个铺排咧，即系用只眼神去扫射佢个身材嘅时候咧，可以 develop 下。咁不如你之后咧发展一个甜股喺我度，咁我再即系你完咗个甜股之后，我再请佢上嚟同你一齐做嘉宾，可能有咁样咪有收视率咯。 John， 大家点睇鬼王冲？我有次系湾仔大快活食下午茶，见到佢主动报料，佢听完乜都唔讲。就走，有啲失望对佢本人。 咁人哋有心情㗎嘛大佬。 其实依家叫。 咁佢有心情㗎嘛，心情好差，可能有啲紧要事未做完咁样。放过去啦，因为每日都撞到多呢啲朋友㗎嘛。 可能係。 Danny Chu， 其实依家叫我去非洲部落同铁人都无可能沟通到，无话外星人。 嗯。 多谢你啊！9527离题，释放猫猫， 释放咗啦。 Neo Guy High 有冇搞错啊？三位好 ，May Lampy 大到，进格 Trickle 保证 ，CN 恐怖声效鬼故就唔恐怖。 了解潘生啲听众系咪都好识写剧本噶 ？Victor Settle 潘聪成日暗串七师傅，了解感觉好多撇树一， 好多咩啊？ 又 佢整咗啲 火花火化当日，因为我同佢遗体同车，最早到火化场。佢副棺材要安放好后，我听到我爸佢自己招牌口哨声，我即时泪如泉水。完。 哦， 点解招牌口哨声？ 即系佢爸爸火化嗰日， 即系但系听到口哨声。 佢听到即系遗体火化嘅时候，佢听到爸爸嗰个招牌口哨声， 即 系一个佢好熟悉嘅声音。 佢同佢同车嘅时候听到，嗯，但系有冇谂过其实？嗱，即系我无意勾起佢嘅伤心啊！即系我都自细到大咧，我有个场景咧挥之不去，就系细个听过一啲情况咧，就话有啲人可能判咗死咗之后咧，但系入完个冷房之后醒，会即系会突然间醒翻，但系已经盖咗棺啦。 我谂好少嘅。 咁我仲听过仲恐怖咧，就是、令我最不安咧，即系我好大好大个先释放到呢个恐惧。就有啲人话，当翻翻棺木嘅时候咧，成日见到棺木嘅内侧咧，有啲手指印，即系夹硬用啲指甲，搲开个棺，搲到棺材。即系我听到一直不安咗几廿年啦呢样嘢。即系如果真系咁样嘅时候咧，真系可悲嘅。但系其实可能性希望唔系好大啦，真系。 我记得我嫲走嗰阵咧，都即系啲医生啊、护士啦、啊，咁样喺度即系 check 晒佢嗰啲心跳啊、呼吸啊各样啦、啊。咁、我哋喺出边等噶嘛。咁佢出嚟即系已经话啊走咗啦，嫲嫲咁样。咁但系到我哋翻入去陪佢，即系等嚟处理嘅时候，佢系突然间再抽咗两下气嘅。 哦。其实 即系佢已经系宣布咗佢 certify 噶啦。 嗯。 咁但系我哋到我哋翻翻去嗰间房嘅时候，阿嫲系突然间系抽咗两下气咯。 嗯。但系呢啲系 咁呢 个系 应该系咯，即系 因为其实最主要咧，啲尸体会喐咧，系同你肠有关，即系肠嗰啲细菌咧，当你死咗，佢活咗得仲劲咗。咁个肠系打晒裂咁样噶嘛，咁但系一胀咗，突然间。一喐到即系喐散咗， 可能走咗个肌肉松晒， 系啦系啦，咁咪制唔住个肠，咁但系肠不停咁膨胀。因为我呢个经验咧，我家姐我冇亲身见过。咁我大伯定唔知二伯啊，大伯咁咧乡下走咗，咁我老豆咧就上去睇佢，即系出殡。咁我家姐陪佢嘅。咁乡下咧冇冷房冇剩嘅，即系由村乡村嚟嘅，因为摆咗喺个祠堂嘅天井个位嘅啫。即系相对凉啲嘅，我谂咁啊，就全部啲人喺度烧嘢啊，喺度喊啊咁成，就喺嗰个位度。佢话咧，我瞌紧眼瞓嘅时候，无端哇个尸肉哇，我哋嗰度吓到啲人弹开晒，跟住老嘢咧，唔关事啊，个肚胀咁。所以咧，呢啲如果你惊咪，即系嗰度又可以作个古仔啊。即系如果好惊嗰啲人， 咁啊系。 咁所以 头先探长讲到话假会有机会系假死咧，如果以而家嘅情况就应该唔会啦。 嗯， 因为咧而家香港咧大部分都系火葬嘅。 嗯， 咁咧香港啲火葬炉咧而家都排成接近一个月咁。 哦，明白明白。 所以咧基本上都 即系可能就算未死都系嗰个沤死咗。 即系你喺殓房都可以摆成个月先出到佢嚟啦。 系系系， 应该冇乜机会。 嗯。即系我其实细个会信噶嘛，即系其实我真系好唔想呢啲系真事咯。喂，谂下咩惨得过自己清醒翻，又俾人困住，又喺嗰度拗弯死，哇！真系痛苦到咧，仲惨过俾人开两枪啊，大佬。 其实咧，阿 C.M. John 咧话听到爸爸个口哨声咧，咁我就曾经试过系我嫲走咗冇几耐之后咧，我间唔时咧喺屋企咧，我会闻到我嫲个。嗰泵水 花露水嗰啲，但系体味 唔系系啦，阿嫲嗰个独特嗰个体味 系， 因为我系阿嫲带大嘅。 哦，你一定好熟悉， 系啦系啦。 即系你讲呢样嘢咧，我觉得我虽然我唔识嗰个女士啊，我都曾经喺度讲过，就系我租间屋之后咧，就闻到个花露水同埋一个啲空气里面暖咗，即系开冷气瞓啦。如果突然间有条友身即系。 气来气喘，企喺你隔篱咧，感受多啲温度噶嘛。我就半夜感觉多啲温度，同埋闻到啲花露水嘅味。直头系嗰啲阿婆咧，走去排完队买鲍鱼啊， 嗯， 买花胶啊嗰啲咧，好气喘咁样走嚟、嗯，但系咧就将啲汗逼咗啲花露水出嚟啲味，嗰阵除。咁我突然间醒咗，我直头系， 嗯， 哇，就咩事咧？突然间有阵咁嘅味嘅， 嗯， 咁咧我咧啱新搬去咧，我就闻啲坑具啊。即系我冇谂嗰样嘢嘅，咁但系跟住啱搬咗几日啫嘛，咁仲有啲嘢咧，就叫业主上嚟整，睇翻个厨房唔知点整啲咩，好似系厕厨房嘅厕所，咁佢讲俾我听啊，啱啱佢老婆走咗，所以咧住唔到咁大间屋。 哦， 唔系，即系你夹硬要掹一个， 即系掹到 咯，就系呢、這个当场、嗯、哦，原来系。 不过呢个 case 就系佢识噶嘛，呢、這个人，即系我闻到个味又系我识噶嘛，嗯、即系唔会喺第二个人嗰度揾到呢阵邪呢泵锤咯。 系，我明白。 系啦， 嗯，好，继续。 继续读啊，不如。 好。 呢个界感觉好多鬼故都系 take 攞嘢 ，Victor Settle， 哈哈。我都记得听过呢集 ，CM John 多谢你啊，9527系无事，以后觉得佢好假 ，M G Lam 好好笑， 嗯， 唔系佢系话阿潘聪唔睬佢 ，Sharon N G 无视佢， 探长 ，Hello everybody，Hello，Sit Tony 到添，刚刚返到屋企 ，May Lam 系啊，今日考试。肥硬佬， 哎呀，点解 ？Sharon NG 而家先入嚟，希望冇错过精彩鬼故。未 Lam 以今日 Siri 把声唔同咗嘅， 今日唔系 Siri 啊嘛， 今日有特别嘅 Tele 处理 Siri， IRI 把声唔同咗嘅。进阶大家觉唔觉之前 Siri 把声好听？ 我觉啊 ，Sharon NG 系啊 ，Siri 把声唔同咗。 我觉得呢个小香音啊， 哑沈声音 so sad， 未 lamp 或者啱啱转咗把声听唔惯啩。虽然我都觉得之前把声好听啲，打眼色新嚟嘅面 ，CN 一直都冇谂过探长咁讲完，到我有恐惧顶。 唔系啩？ 呢个系讲紧话诶，听到火葬之前听到佢啲亲人嗰啲出口哨声。 哦，头先有人话。变咸股啊嘛！ 大家好， 阿俊 ，hello。 Leo Guy 好似人肉 Siri。Danny Chu 中国人过世遗体要摆七日先出殡，就系、是、因为防止假死事情发生。 嗯。 Victor Settle 我太太个婆婆在大陆过身，当我哋去到深圳火葬场，将遗体送去火化嗰一刻，我太太忍唔住喊。最离谱系企喺隔篱过个火葬场员工竟然话唔好咁伤心，呢度铁火好猛，好快就烧晒啦！真系铁骑， 几幽默喎！ 呢啲系大陆人嘅思维嚟嘅， 系即系佢觉得， 佢觉得佢自己 可能佢善意嘅， 系啊，佢觉得佢自己系安慰你嘅， 系即系等于打靶要买子弹，你知点解？ 唔明。 即系打靶要自己买翻自己嘅子弹啫，因为用公家子弹可能啲火药唔够咧， 死唔去， 系死唔去好痛， 死得辛苦， 即系好似 war game 咁样，掉几日六招二咁样掉，掉过嚟好痛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自己买子弹咧，确保可能来老货啊，或者足料啊， 仲要落行佢去打准啲， 系啊， 一枪好 因为弹，唔系代表你唔死啊嘛，用嗰个炸子弹再掉几枪，系啊。 有啲似古时嗰啲刽子手，要收钱可以一刀利落啲咁 样。系咁，所以嗰个深圳嗰、那个嗰、那个从业员咧，可能其实佢出自善意嘅，真系。系。 不如等我读啦啊！就啊 ，CM John 啦，我爸临走前一星期，佢喺医院度过。我和弟两人每晚轮流喺医院瞓，有晚佢不断揾朋友。其实佢当时唔清醒状态，但好奇怪，佢发开口梦，好大声揾翻佢啲朋友，因为当中有啲系我识嘅朋友。我嗰晚一面扮佢啲朋友同佢倾，一面写低翻，之后问阿妈。 喂，仲有下一个？ 呢个应该系 系咪即系病又半梦半醒？ 嗯， 有时好似可以翻咗去之前咁样。 嗯，因为通常差唔多走嘅时候咧，可能个脑慢慢有啲嘢衰退咗。咁其实个脑好得意噶嘛，有时你刻意锁住一啲嘢。咁当你有啲慢慢衰竭嘅时候咧，就好多嘢浮现翻出嚟。咁我觉得通常啲医护人员咧见到咁样都系。同啲屋企人讲定差唔多㗎啦。咁但屋企人呢就可能过分敏感嘅对啲内容。但因为我都听一啲喺医院做嘅朋友呢，佢话呢啲系个脑嘅反应嚟㗎嘛。即系同鬼魂冇关。 即系同可能发梦差唔多 啦。是 是、啊。即系可能流离嘅时候都可能会返返以前諗返以前啲嘢㗎。咁因为我有个 friend 都系嘅，佢离咗婚嘅。 嗯。 咁佢前夫有一排就突然间入咗 ICU 嘅，系、即喺一个危险嘅情况之下咯，喺、ICU 入边，佢系突然间就嗌佢个名，系咁嗌佢个名。咁、因为佢已经离咗婚，亦都冇接触噶啦嘛， 唔可以瓜葛。 系啦吓，咁、就突然间嗰啲亲戚就打翻俾我个朋友咯，佢、话你系咪嚟探过佢啊？佢话我都唔知佢出事，我冇喎咁样。佢话我唔知点解佢嗌你个名，咁我哋以为你嚟过咁样。 咁我就中意佢咁样。 唔系应该系，我觉得应该系咧，即系对佢唔住。 嗯， 即系走嘅时候会觉得有啲愧，系啦，有啲 flashback， 有啲愧疚，或者翻翻以前嗰个光景咁样，觉得佢。即系对佢唔好或者点样咁咯。 嗯， 所以我觉得人系咁。 嘉宾朋友闻气味，我都试过。 我讲咗听 下。系啊系啊，不如其实你应该上嚟喎今日。 嗯。喂，其实咧，我觉得咧有啲唏嘘咧，啲位咧就系、是，即系我呢个年纪，不过唔系我而家噶啦，我早十年都开始同一个月里面要去饮同埋要去丧礼啦。你会唔会信？ 咁系咪唔可以噶？ 唔系，我唔知道，我唔理嘅，即系会点嘅咧？究竟 咁啊系，你唔好讲俾人听咯。 系咯，佢又唔知啊，即系唔当我带埋嗰啲喜庆嘢去。 唔系你唔好俾佢知道。 唔系，即系我带埋喜庆嘅证明去丧礼， 即系 咁有啲咩好处？ 一间有识嘅人、 啊。唔系，我知道我知道，即系佢哋只不过向嗰个方向谂嘅啫嘛，即系佢又唔谂下我带埋啲。啲开心嘢去丧礼度咁样， 唔会噶。 咁 喂，人就系咁噶啦，有事嘅时候就有嘢赖噶啦嘛。 哦，系啊， 系咪啱啊？ 呢个就系个 point。 即系个 point 就系咁样啊。 股市咧就风险就高啲嘅，因为大家都死于传病嘅。 系， 你去完丧礼走去人哋喜庆嘅，就可能会传染人。 系，咁但系调翻转就几好噶嘛。即系任何都变咗小三咁样， 你咁样睇法啫，人哋唔系嘛？ 喂，所以咧，即系中国文化就系咁噶啦，即系打麻雀就唔会认自己赢嘅，咁咧有咩衰事啊，赖人哋传染你嘅咁样咯，即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心态嚟嘅啫。 所以咪系咯，所以都系你一系冇俾佢知。 系，喂，咁咧即系哇，咕咕声嘅小猫，好瞓喎， 瞓咗。 佢中意听一啲我啲咁嘅低频喺度讲住嘢咧，佢瞓得好舒服。喂，咁咧，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咧，喜庆事同埋黑市一齐嚟咧，我去到踏入50岁咧，仲严重啊！真系已经开始倒流啦，即系后生过我嗰啲都已经走先。 嗯， 即系尤其是今年同旧年开始咧，即系旧年开始，今年就更加严重添。 嗯， 即系有啲第一新嘅朋友或者朋友嘅朋友，咁喺呢半年里面咧，即系好多三字头都有。 嗯。 我搞咩嘅你而家究竟？ 但系知唔知系死因系啲乜嘢？ 有啲cancer 又有猝死嘅最多。而家兴咗跑马拉松咧，就真系多人猝死咗，因为好多人都唔了解自己嘅心脏究竟负荷到几多，同埋有啲咩隐性病，可能平时冇验身或者验身验唔到， 系 咁就去操咯。咁有啲人唔系嗰个材料，或者你从来冇呢个潮流嘅时候，你步都唔跑嘅，咁你夹硬喺好短时间里面操。即系你已经以为自己操嗰两个月就可以落场，但你操紧嗰阵时已经死咗啦嘛，大佬操到，即系觉得所以，即系我觉得潮流嘅嘢唔好跟得太贴咯。你真系知道自己真系中意先好做嗰样嘢，同埋你知道自己个身体有冇咁嘅本事噶嘛？其实 你嗰样嘢你跑到嚟好开心，一路跑一路兴奋啦，一路跑一路惨过食屎嘅咁样，即系根本你唔适合呢样嘢，但系只不过你可能有社交嘅目的，你专登走去做呢样嘢，又或者觉得哇自己有个自身嘅地位认同，即系有个形象要 chop 俾人睇嘅，我觉得好危险咁样，同埋好唔值得咯，我觉得。 哦，又未必嘅，可能佢哋觉得而家流行咗呢个运动，同埋落街跑步。唔使钱㗎嘛。 嗯，都系经济问题，都系高地价嘅问题。 冇错、啊。 都系地产霸权嘅问题啦，即系。同埋跑出街唔使屋企斗啊。 而家多人跑步，咁可能朋友间有话题啩。 嗯，都 即系我觉得系咁咯。 话题好紧要啊，对中国人嚟讲、 啊， 尤其是香港人啊。 我就跑唔到步嘅，我唔够十分钟，我已经死咁滞。 唔系我仲惨啊，因为我啲手脚特别，即系我扁平足啦，即系你当兵都唔侵你玩噶嘛，你知点解？扁平足唔当得兵， 平衡。 你知点解？ 唔知。 佢惊人哋要救翻你，咪削弱咗一个战斗力咯。因为你行唔到，咪你行啲陆军咧，即系行几廿里噶嘛，日要行十里八里啦，冇几廿里都。咁喂，无端端有条友死晒蟹咁样坐喺度，你一日怼冧佢，咁人道立场你又唔怼得冧佢，你要一齐多一个战斗力，咁咪有人嚟救你。咁所以咧。有好多鑑生，即系鑑硬要人哋当兵嘅地方咧，都唔收扁平足。例如台湾啦、美国都系噶，扁平足又唔收嘅。 嗯， 咁所以咧，我都好惨噶。其实我中意运动嘅，但只不过我真系唔跑得咯，同埋行山。 咁可以行咯， 行一行，有行山落山都好辛苦啊。唔知系咪因为我同埋我好容易用到力咧，令我脚骨好粗咯，好实咯。即系我揼骨咧，嗰啲人话：，哇，你做咩？你踢波？我唔系啊。我系做文职嘅啫，我做文职你脚 都行都行到佢嘅瓜咁硬啊！ 系咯，真系好惨啊！所以啱嘅呢个，又可以系时候招呼下佢哋啦。我想听 Sharon N G 阿 Neva Siri 精读嘅节奏又唔系好啲， 唔系好咩话？ 唔系好啲系啦， 哦， 啲节奏唔系咁好嘅。 哦 ，OK。头 先探想讲啲乜嘢？ 乜嘢？哦。我唔记得咗啦。 我继续读住先。 好啊。 Sharon NG 今日来个立体对望广播，哈哈。Jovan Law A 个 Siri 精线个 keep 高少少，听得清楚啲。SK 你好惊。Sharon NG 唔需要特别顾忌，就百无禁忌。 嗯。 你整装我刚到，原来只猫真噶，好乖乖啊。 系啊。 Jerry Chuck 字就冇禁忌，人先有。CM John 我就系三月摆酒，四月签分子，签子后第二日老巴走，跟住嗰日就我妈旧历生日。 Oh no. Sharon NG 我见隻猫唔喐，以为系猫饰物，系假猫，原来系真猫。CM John 顶顶， 顶顶。 即系话佢嗰个发生啊， 系、哦、 三月摆酒，四月签字， 系喂咁。但系你识唔识啲人咧？昏迷咗好耐嗰啲人， 唔识、 啊。你有冇听闻过？ 冇。 但系咧，我听即系好耐之前有啲朋友嘅屋企人咧，昏迷咗成唔系好耐十零日啦。但系咧，佢醒咗有个故事讲咗俾人听，即系讲晒见过啲咩人啦。有啲人系佢即系最得意咧，就系。佢喺嗰段时间咧，系冇晒时间观念噶嘛， 嗯、 即系你话十几日啫，但系佢喺里面可能系第四人或者第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都唔定噶嘛。佢、就讲到一班有角色嘅人咧，系好熟噶，即系嗰啲边个边个名字，你唔识嘅原来，哎呀，哎佢同喺我晕咗，即系我去咗另外一经历个事咧，就有唔同嘅 character 存在咯，好得意嘅，即系你觉得呢个系一个创作啊，一个真有其人咧，你觉得？ 咁佢平时系一个咩人啊？ 佢平时系一个装修佬嚟嘅啫。 咁佢应该唔会，即系佢平时系一个好中意吹水或者嗰啲。如果佢唔系嘅，咁佢无端端做咩做？ 唔系啦，系啦，但绝对唔系一个文人啦，又绝对唔系一个浪漫嘅诗人啦， 嗯， 又绝对唔系一个即系中意讲嘢有人注意嘅人啦。 即系佢都会，佢觉得好奇怪先会讲翻出嚟。 系啦，佢觉得嗰阵时佢成日话发咗个梦，发咗个梦，但个梦好真啊。咁咧就真到咧，有啲角色人物关系，佢画到个图出嚟咁滞嘅，即系我估佢，即系以佢嘅思维。 佢屋企人唔识嘅， 冇人识嘅，得佢自己知嘅， 得佢自己知。 呢、這个真系好得意嘅，即系其实呢、這个呢、這个 case 咧，真系好值得研究。 如果卓飞嗰边 MJ 1 3就曾经有一个， 就应该催眠系咪？ 唔系，佢又系coma， 又系昏迷。 嗯， 但系佢醒翻之后咧，系讲翻晒病房里边，你医生同我老公讲乜嘢？话我咩事？ 但只不过反应唔到啫。 同埋佢去过系啦，佢俾唔到反应，但系佢讲晒医生讲嗰啲嘢出嚟。佢喺昏迷里边嘅时候，同埋佢话佢去咗隧道见到爸爸。 嗯， 见到爸爸。 人讲个个案，有啲人好似系西人嚟。 系啊，系啊，系啊。 佢最奇怪嗰、那个个案最奇怪就系咧，佢昏迷之前佢系重病嚟嘅， 好犀利嘅病得。 之后咧，佢就个病就不好似系。好快， 系冇咗， 好似 cancer 嚟，净系冇。 哦，即系经历咗嗰段阶段 之后就冇咗。 因为佢见到爸爸，爸爸话你未够时候、啊，你翻去。 喂，其实可能系佢假死嘅时候咧，连癌细胞都饿死晒。 啊，都唔出奇喎！啊，呢、這个真系可以讲少少啲身边朋友嘅秘密。咁、我自己 出卖朋友， 系啦，食啲食饭嗰啲朋友咧，就早嗰排有个朋友咧。佢就入咗院，佢又突然间血压好低，佢又好个好高大好肥嘅人嚟嘅，系啦，佢又突然间血压好低，入咗医院，系啦，咁咧即系都佢初都以为佢好严重啦，系啦，咁但系咧跟住有个朋友再探佢，佢都见到佢系即系法国嘅朋友嚟嘅，见到佢真系严重噶啦，吓点知咧佢过完一晚之后咧，佢突然间冇事。最奇怪嘅地方就係話呢，佢連佢本身之前有嗰啲糖尿高血壓膊頭同膝頭嗰啲傷痛呢，之後就冇事啦，唔使再食血壓藥啦，係好奇怪嘅現象。聽嗰個朋友講呢，佢就話呢，佢呢個病例呢嘅嗰間醫院係要攞嚟做研究嘅，你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會臨貧死一刻之後就會冇事嘅呢？咁呢個朋友係真係食飯見面嘅，就唔係錯。 唔係好 friend。 就私底下冇接觸，但食飯就會一齊傾嘅。咁確實有另外有啲共同朋友係真係探過去嘅。 嗯，喂，呢個真係其實我哋今時今日嘅醫學咧，真係笑料嘅。其實即係不過西方特別係英國嘅英聯邦嘅醫學咧，都偏保守嘅，即係好多嘢可能好多醫生都明都知道，但係。就唔去選擇去相信或者唔去試一啲偏方去救人咯，因為樣樣嘢都係嗰個責任制咁。咁佢哋唔會攞自己嗰個專業走嚟試，咁變咗咧好多自然療法啦，真心搞自然療法嗰啲咧都有好多成功嘅個案嘅。但問題有好多咧，即係嗰啲吹水嗰啲咧， 神棍 又走出嚟舐埋一份咧，即係所以令到呢個醫學或者。即系了解人体更加多关卡咯，反而觉得 其实系得嘅，因为我头先未开，即系我哋未 live 嘅时候，阿探长都同你讲过嗰本书嘛，《不生病的生活》啊嘛，即系嗰个医生其实佢讲嗰啲嘢都好有道理噶，咁佢就系话你条肠靓咧，个人就唔病噶啦， 系咁消化系统啊，梗系固然紧要啦，即系你其实食啲咩？落去个身体度，佢一储藏咗就变咗化炎噶嘛，咁你实死得快噶。咁即系如果直肠直肚嗰啲人咧，或者条小肠偏短咧，系啲健康同埋会长命好多添。咁所以有啲人咧，黐肥嗰啲咧，要做个短肠手术噶嘛，你有冇听过？ 冇。有冇？ 但系呢个系几十年前听过，近年都冇人做呢样嘢。咁嘅原因就系条肠积聚咗好多邪恶嘅嘢喺度啊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佢近来又食少咗淀粉啦。咁我发觉咧，我就系听你讲一讲，我即刻咬咬底，我血压真系跌咗好多。 我试过戒淀粉啊，系晕啊。 哦，因为你用惯咁多，又突然间冇得用。 唔系啊， 即系用。 因为我睇曾经睇过一个讲就话。如果你完全冇淀粉咧，个小脑嗰度唔知会冇咗啲乜嘢嘅，系啦， 唔系佢个 theory 就系咁嘅，就系、是、你唔够嘅时候，咪用喺其他度透支咯，咁咪减到肥咯，即系佢改变咗你个毛啊，咁但系个过程好痛苦噶嘛，即系例如我头嗰几日戆居居嘅，集中唔到精神嘅， 即明明智商已經不是高了，得個八二，咁可能剩翻八十咁樣行走，咁都生活到嘅八十智商。咁即係，但係而家開始適應咗咧。咁但係有幾樣嘢明顯改善啦。我自從我識得梁血壓之後咧，都未見我咁低喎。但又唔見頭暈，好彩。因為我平時我低壓咧，最低我未見我低過九十嘅，即係最低都係九十一咁到啦。咁但係琴晚度我血壓跌到六啊幾嘅，但我就冇乜影響喎對生活。即系我又唔会晕啊，又会跑唔到。 但下压六十几对一般嚟讲就系健康。 系啦，冇错啦。就不嬲都系我以前啱啱发觉自己好大镬嘅时候咧，就去泰国剥牙咯。 嗯、 即系剥牙嘅时候就、哇！你咁高血压，我梗系唔同你剥啦，攞命搏啊咁样。喂，但唔知香港医生又唔量血压就帮你剥噶。 嗯。 即系泰国真系小心好多。 嗯。 咁于是乎咧，我先知道自己我下压都百二嗰阵。即系死亡嘅边缘嚟噶啦，有啲人觉得，有啲医生护士咧见到，哇，百二下压你就死噶啦咁样。咁但系我戒咗淀粉之后，竟然而家跌到六啊几咯。咁我觉得我唔知系好定坏啦，因为又唔会太低，因为如果真系低到一个点，我会顶唔上晕噶嘛，但我又冇晕到。 以我所知，就系一个好现象嚟。 好现象，健康咗， 健康咗。 因为我而家刻意日日行谷下斜路啊，行远啲啊，都发觉 OK， 个身都仲轻咗少少啦。 另外头先阿 Lance 讲话你戒咗淀粉之后咧，咁有冇话食翻其他嘢补充，例如生果咁样咧？ 净系食菜肉咯，生果都有嘅，但系即系戒咗一轮，真系瘦咗好多嘅，但系晕咯。 即系 all the way 晕，因为要用力先晕啊。 唔系啊，直头系成日都晕。 可能血压低啊，直头。 因为你戒咗淀粉，就明显你就唔够能量咯。 嗯， 但如果你唔食翻啲生果咧，因为生果果糖就容易吸收、消化吸收咧，咁可能就可以补充翻。 咁可能我少生果比例细。 但系你话食菜嗰啲，即系菜始终都系同生果咧，即系嗰个糖嗰个结构都系复杂过、个生果，所以可能冇咁快分解到你就啲、血啲糖血就 唔到 伤到脑。 喂，咁啊， 即系其实戒淀粉系冇问题嘅，不过 你 要食生果。 生果嚟补充。 喂，咁啊，继续读下啲留言咯。 Cherry Chat， 我朋友都系咁，打打下排球就走咗，才三十多。Chandy Nugget Brown 台面系踎。Lie James 而家太多人跟潮流去变。Lie James 而家太多人跟潮流去做。 去变。 SK。呢张只猫好乖。恶徒叶 Trickle 喺台面瞓紧觉。Gemini 好系猫，但系瞓着咗。进阶探长，你有冇用屌型鞋垫？ 啊，冇啊。 Comments 同朋友上位，睇到大部分身骨灰暗，都系七八十后。 啊、 Sharon NG A 把声会自动 skip 某啲留言、 哦。哦，走嘅有啲啊，我跳咗队俾你讲咗先嘅，所以就 咁你要讲翻转头噶。 诶，咁就咁我。嗰啲我就唔会再重复噶啦， 系。 Sharon NG A 把声会自动 skip 某啲留言、哦。Shiny Love and Brown 真嬲。CM John 另外仲有今个月头只狗走埋。 系。 恶徒瑶今晚 Siri 由邓武识主理。Sharon NG 我以前有个 anti 昏迷十几年，不过后尾系点就唔知。 昏迷十几年。 进更春。佢叫 Trickle，Shiny Lovely Brown I see，Shiny Lovely Brown 好 Q，CM John 对唔住，我都系迟咗入，可唔可以再介绍有边几位嘉宾朋友 ？Sorry， 可以停一停先。 Windy look Trickle 好乖。 嗱、啊，控制 Siri 嗰位咧就系邓武识啦，即系听亲网台都见过个名噶啦。咁咧，我得吹鸡啲人，哇！我想见邓武识，但系佢又叫我大家人要背住。咁呢位就系 Nancy 啦。 Hello，Nancy 咧就系旧年嘅网聚都有嚟嘅。 系 咁咧，推咪嗰位朋友咧就恶徒瑶啦，佢就喺老远，我嗌佢嚟听下。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就系咁样啦。OK， 继续。 Windy look trickle 好乖 ，Auntie Katy 到了。 Auntie Paul Cat， 你又话叫佢近啲麦， 好，收到啦。 唔系，其实 不如个咪摆喺中间啲啊 ，Otto 拧翻大声，右边嗰个咪啊，左右一齐拧大，我都摆远啲咪得咯。OK， 应该好啲嘅嚟噶，系继续。喂，咁咧，譬如头先讲开昏迷咗好多年嗰啲咧，咁即系我睇戏有好多咧，即系昏迷咗之后咧就。醒返呢就追空都有嘅，七空都有嘅。但我剛才讲个 case 呢就係话佢发超昏迷咗呢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咁。咁但其实呢啲咁嘅经历呢我都经常有嘅，但係就唔係昏迷囉。我瞓觉瞓到昏迷嘅时候呢我个梦里面呢我记得晒嘅。个关键喺边呢个关键就係你瞓醒嗰下会唔会讲返一次出嚟或者自己抄低佢。因为其实好多梦咧都系你瞓醒之后唔记得咗嘅啫嘛。 哦，系啊。 咁同埋你兴唔兴发梦长篇大论好里面好多枝节啦。 冇嘅。 我好严重噶，我直头系人物都有嘅，即系好似个昏迷咗个朋友嘅阿哥咁嘅。咁咧，我发嘅梦里面除咗啲唔同嘅人啦，或者现醒有嘅人啦，但个角色并唔系佢呢一世人嘅角色嚟嘅。即系譬如我见到阿监制，但喺梦里面佢唔系我老婆嚟嘅，可能系另外一个人啊，另外一个我唔识嘅人，佢有鬼婆先系老婆咁样，即系都曾经试过晒嘅。咁同埋就算个 landscape 啊，去到个地方咧，即系嗰个地理环境，我见过一个好斜嘅斜佬，即系叫个山仔啦，但系有晒扶手电梯嘅，但系侧边冇大厦嘅，即系零零舍舍有条扶手电梯。咁上到去咧，就另外一个建筑物咧，唔系神圣嘢嚟嘅，系屋苑，系一个摩嚟嘅啫。即系系嗰啲元素咧，就是、仿佛系你喺现世里面见过晒所有嘅元素，但喺你梦里面曾经砌一次出嚟，你好熟悉嘅，无论啲招牌啊、楼梯嘅高矮比例啊、嗰啲 signage 啊，都系你日日都见到嗰啲嘢嚟嘅，但偏偏成个梦里面嗰个场景咧。就是你从来未去过的地方。我好多呢啲嘅，我最近先发梦游船河咧，啲船啊多到好似塞车咁样，一起去某个离岛嗰度玩啊。即系成日主要可能日头或者工作上咧太欠缺去旅行啦。咁所以我狂发梦咧系哇好 amazing 到爆啊！例如你有冇见过一个游艇里面系种晒树嘅？哇，真系靓到咧！个船唔系好新净嘅，但系好有心思咁样，啲棕榈树飞晒出嚟啊，成个船舱啊摆晒泥啊，个船嘅目的就系浮一个浮岛，即系呢啲现实唔知有冇可能发生啊！但系我可能我本身潜意识好想见到呢啲咁嘅仙境咁样咧，或者一个好有度假 feel 嘅一个感觉，就系啲船泊晒喺度，乜船都有，有士多船啊，有翻学嘅船啊，有一个植物嘅船啊咁样，哇！真系玩到爆！ 即其实可能是一条街有啲铺头，不过你将佢变成船， 系 喺个海入边， 系啊，冇错，同埋一齐 move 一齐去某地方咁样。但嗰个岛我完全冇去过，咁我又往往去到呢啲咁嘅岛咧，我就爬山就俾个高，即系爬到好高，吓翻醒自己啊！ 哦， 即系成日都系我好多去玩嘅，即系游山玩水嘅梦咯。即系其实呢个系 signal 嚟，我相信。 即系渴望去。 喂，你哋好耐冇去过旅行啦，咁样系啦。咁唔知你咁你哋嘅梦系平面嘅，直头系唔记得啊？但冇识。 记得嘅，不过就有以前啲梦咧，就多数都系啲恐怖嗰啲嘅，例如会见到怪兽啊，俾嘢追啊，系啦。咁后嚟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嘗試控制个梦境呢之后呢我就好少发梦啦。嗰件事大概系点呢 你控制梦境嚟做乜先 唔即系之前我唔知道系可以梦境系可以控制嘅。系我即系一个偶然咁样嘗試过之后呢就发觉原来系可以有办法控制发梦呢於是乎就会少发恶梦啦。讲返件事大概系点啦咁有次发梦呢我就梦见自己呢就同一个即系有个人我好似俾一个人用把刀准备刉我个心口我就用隻手揸住佢对抗 住。空手入白刃。 是啊咁对抗住嘅是啦。咁后来嗰一刻即系其实再之前其实好似成日都发啲类似嘅令到自己好紧张嘅梦嚟啦。当有一次呢当发咗呢个梦嘅时候呢当时有一刻呢我就諗咦我可能发緊梦喎。跟住我就突然间有一刻我就諗不如我放手。 嗯。 即系放手呢 摆到即刻扑咗个心口度，但唔痛㗎喎。跟住呢个画面呢就眼前一黑，跟住再开返灯呢就係、是、另一个梦境啦。但个梦境呢就係啲变得係平和啊开心嘅梦境。 嗯，你又掌握咗佢啦已经。 係嗰刻应该係开咗窍。即係醒返之后，哦，原来係如果当你喺梦里面知道自己发梦呢，其实你係可以控制自己喺梦嗰度做啲乜嘢嘅。后来我就开始嗰段期间呢，我就都係听啊潘少忠喺新城电台嗰段时嗰啲节目嘅。我係未嗰段时未接触网台嘅。后来呢就随住啊潘少忠进入咗网台世界，我又跟住进入咗网台世界。嗰段时大概2008年左右嚟啦。咁我开始听其他网台啦，咁我开始听呢啲 radio 啦。咁呢就里面有一个节目，应该是 Chat 飞个节目。嗰、那个节目叫山城首期。咁就请咗个嘉宾呢叫做速体卿。嗰、那个速体卿呢、 哦、 就最专教啲人呢就点样灵魂速窍佢啦。咁佢未讲呢个题目之前呢，佢就同啲听众呢就讲咗好似两至三集讲个发梦嗰啲嘢。而佢讲点样控制发梦嗰啲就好奇怪，即系同我所认知咧系不谋而合。系啦，而嗰个其中一个道理咧就话，当你如果你成日都俾啲噩梦困扰住自己咧，其实有方法解决嘅。就你喺临瞓之前咧，就俾啲提示自己，例如你同自己讲嗱，如果我发梦俾嘢追，你可以打翻佢转头。或者你有时发梦响一个地方不停咁行。就漫无目的咁行，就唔知自己做乜呢，你不妨试下停喺度，係啦。当你留俾咗啲暗示自己之后呢，如果假设你喺发呢啲梦嘅时候，你又记得你自己啲暗示呢，而又跟住嗰个暗示去做呢，你会突然间好似熄灯开灯咁，你就唔冇咗嗰个梦，嗰、那个梦系唔会继续落去㗎啦。不过呢，当我掌握呢个技巧嘅时候呢，我已经好少发呢啲梦。 咪就係囉，我突然就係想讲啦。即系个梦开边饭你唔知嘅嘛，最惨就系、是。但我最近咧都成熟咗喺呢个梦，即系控制个梦里面嘅嘢中。我以前咧成日都困扰，有时病嘅时候咧，就专发一啲不停咁 loop 嘅梦。 系啊， 即系俾，即系有条友咧，唔系未必系人嚟嘅，唔知点样逼到你咧，成日去重复咗一样你好讨厌做嘅嘢。最常见就剪带。 咁 梦里面，即系我平时 剪 带 嗰啲， 剪片俾人追数啊。改十几个 version 啊，咁样嗰啲咧，我真系饱受游轮啦。咁啊，梦里面咧成日都浮现翻，成日要唔知喺第二度 convert 一条片翻嚟呢度，因为 import 唔到，又要做翻样嘢 convert 出去 import 翻，即系呢啲类似呢个重复不停咁做，咁做极都唔完喎。export 又唔知 error， 又要重新做过，不停咁 loop， 不停咁 loop。咁我近来咧，我即系进化咗，我遇到呢啲咧，我会同自己讲。我想理佢啫，冇做咯。我唔一定听你点噶。 呢个就关键啦，就系、是、你要喺梦里面要突然间闪到呢个 话。我而家就又识得说不啦、我所以我发梦都轻松咗好多啊，唔知会唔会关个枕头事。 只要你能够做到呢一下，同你即系你唔好跟住嗰个梦去行咧、你就唔会再点发呢啲梦。 咁你听咁多呢啲类似呢啲节目咧，你有冇听过潜意识同梦嘅关系？ 呢个就冇咩印象。 你有冇？你感唔感受到自己嘅潜意识存在？ 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咩潜意识。 其实潜意识咧就 即系我都有听花冧啊嗰啲嘅，即系佢哋讲，但系我都系唔系好 get 得到。 即系我唔肯定话 get 得啱唔啱啊，因为我始终都系文字，潜意识一个字嚟噶嘛。但系有一种感觉就系我类似佢哋讲嗰种啦，就系话潜意识嘅意思咧。就你本身呢，你有一个实体，有一个实际嘅决策嘅灵魂去鍾意一啲嘢做一啲嘢。而你每日生活呢嗰、那个外表呢就掩饰咗你个潜意识。即係譬如我好鍾意食嘢，好鍾意食鸡蛋咁样。咁但係我因为我入咗行，我做咗 model， 我要蒸咗佢嘅。蒸淀粉，蒸鸡蛋，蒸肥猪肉。我蒸晒啲嘢，咁呢个就成为你现实嗰个 life 啦。咁但系其实你本身你唔记得咗自己系好中意食呢啲嘢，本身就系、是。咁咧嗰个咧就系你嘅真正嘅自我咯，即系你个潜意识咧系中意食呢啲嘢嘅，但系你嘅实体咧往往每日每天瞓觉瞓醒，你都系压制住佢嘅。咁嗰个咪变咗，慢慢咪变咗你个实体嘅生活咯。咁但系当你潜意识存在嘅意思就系话咧。 佢不单止系你压抑咗嗰个谂法，或者个你真正嘅自己，仲兼夹咧，你长期同佢唔认识嘅时候咧，你识察佢嘅时候咧，佢就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生活，另外一个实体喺你个梦里面存在，或者喺你个心里面存在。呢样嘢你有冇印象先？即系其实你自己往往可能有啲人恍然大悟，去到30岁突然间自己。可能分咗手，哇几劲！即系同呢个男人分咗手之后，你发觉哇，我自己系一路嘅生活系俾佢牵住个鼻嚟走嘅，我做唔到我自己嘅。咁呢个咪佢嘅潜意识嘅鼓励，佢同呢个人分开咯，可能系， 嗯， 即系搵翻自己咯。我唔知呢个系咪潜意识啦。咁总之我觉得咧，我发现咧，我人格里面咧就有呢两层嘅，即系平时我成日都懒系大爱啊，懒系与人为善啊。呢、这个根本就唔系我嚟嘅，因为我喺梦中见到另外一个我咧，哇衰到扑街啊！系得势不饶人咧，系咁用一啲说话去令到一条友自杀过。 嗯， 喺梦里面，而嗰啲用语啊，而嗰啲谂法系我平时真系会谂嘅。 嗯， 即系就系只不过现实生活做唔出啫。咁我所以发觉咧，人嘅本性咧，可能有唔止两面啦。我而家咁样讲系两面，可能有三面、四面都唔定。咁但我暂时发现咧。我在梦里面是另外一个人来的，我过着另外一些生活，但是呢我日头去学习的常识，我日头去接触到的一些经验，或者日头见识到一些朋友，一些被人突破到一些一些智慧啊这样成，竟然在个梦里面呢那条友完全识晒，完全掌握晒你平时学的东西。不知道你多不多这些经验，我是劲多。 我有这个经验，我就其实我平时是比较温文嘅，就好细胆嘅，但我喺梦里面咧，其实是一个好凶残嘅人嘅，我连细路都会打嗰啲嚟嘅，系即系我梦里面咧系嗰啲表弟表妹咧，仲系细细个嘅时候咧，我成件将佢抌到墙， 我都未搣开两句， 系啊，咁我不过未试过撕开咁样咧，即系就即系同你现实就真系两个人， 即系会唔会即系呢个咧？有时听有啲案例咧，就喺嗰里面有好多个唔同。嘅身份啊，即系精神分裂啊， 嗯， 即系我谂嗰啲人系极度聪明咧，先至会产生咗几个唔同嘅取态，即系某程度天生你个 gene 或者你家人，即系个家族遗传系做啲咩或者遗传到嚟嘅，你去到现实生活有权压制佢，但系去到梦嘅时候咧，相对自由同埋冇实体，冇啲朋友唔使交代嘅时候，你就会出翻嚟。 嗯， 你冇你完全唔记得梦嘅， 唔记得噶。 咁我谂你应该瞓醒咧 ，mark 低佢，或者讲俾你隔篱嗰人听。 梦到阿嫲嗰啲咪记得咯。 嗯，我女仔可能真系比较感性啲。 但系嗰啲好无厘头嗰啲梦咁，冇记嚟做乜鬼？ 其实好有益噶，你无厘头得嚟，佢有逻辑噶里面。 啊，最可惜我就试过咧，系发梦咧，有个旋律好好听。但我醒翻就唔记得咗， 哦，即系作曲家咁样自己。 现实又听唔翻，类似系。 嗱，我都试过，我 up 得翻出嚟， 好嘢。 因为瞓醒我即刻 mark 低佢嗰个音嘅，但系当你清醒翻，你觉得不外如是嘅，哦。其实梦里面咧，我谂现实都有人能够做得到，就系，是，识得催眠自己咧，觉得所有一切都系好美好嘅时候咧，即系你同一个好中意嘅人一齐去食麦记，你都觉得好美嘅。都觉得哇有营养嘅，但系当你好有钱嘅时候，你个个人都争嘅时候，你嗌一鲍鱼，你都觉得哇个欠咁样嘅，乜， 嗯， 都闹得嘅，嗯，哇有冇搞错个地下立嘅个地毡咁洗咁样，即系你好多呢啲咁 complain 嘅，咁但喺梦里面咧，哇你绝对只要你中意，你梦里面任何你都控制嘅，基本上任何都系好嘅，即系我觉得系会咁样一个情况系咁样， 但系就非常可惜，即系。在梦里面你好想遇到那些靓女呢，是不是的，我自己就未试过未试过遇到。 是未试过，即是你，但是你在梦里面有没有啲靓女超越现实的靓女先， 有印象但就不识的， 嗯。 我最近那次就梦见一个短发女仔，好高都几高大下嘅， 嗯， 我就应该未见过佢。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一套漫画叫做《城市猎人》？ 有， 但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慧香，佢就 有 类似嗰啲 style 嘅嘛。 嗯， 系 啦，但系就以我所知，应该我 是不会遇到这些。 但是因为你小个的时候看这个漫画的时候已经很喜欢它，即是你可能有潜意识，其实你的对象或者你的最喜欢的造型就是慧香嘛。 但是它是即是真是一个真人彩色，就不是平 面的。那有没有湿？ 是啊，我想想，如果我想既然我可以控制发梦，为什么不把握这些机会呢？就是问题就是当你掌握到那个窍门之后呢，你是不会再发这些梦。 哦，我就好奇怪咧，譬如你讲湿湿的梦咧，我有印象嘅咧都好奇。我由自细咧，我唯一记得一次梦遗嘅过程咧，至到最近发春梦，真系搞嘢嘅地方都系交通工具嚟嘅，真系吹胀。我唔明点解嘅，我连最实质嘅一次就系喺地铁一个车厢俾我包晒，我就喺嗰度搞嘢喺梦里面。即系呢啲无厘头啊！就算到最近咧，都系搭紧船。我而细细个咧，梦遗嘅经历咧，即系记得嘅，就喺个山板嗰度咯。呢啲真系好无厘头嘅。 咁啊系咯，梦就系根本就系无厘头。 唔系佢无厘头在咧，佢 consistent 啊嘛，全部喺个交通工具嗰度。 咁系你嘅潜意识咯。 唔系，我细个都冇呢样嘢去有取态咁嗱，除非你话前世，我之前。可能好鍾意，上一世可能好鍾意咁嘅。但如果你讲前世今生呢， 你细个有偷睇咸书啊嗰啲。 都冇喺个艇度㗎。都冇喺个山板度㗎。我係大个咗先睇过有关于山板咸戏㗎。即係你话时光机又或者你话前世今生呢啲有可能嘅，但係我完全感受唔到 呢。咁呢个可能系你嘅 create 囉。即系你会觉得哇，如果喺嗰个交通工具上面系咪刺激啲咧？咁样 可能啦，甚至乎我细个搭个山板嘅经验就系翻教会，冇可能谂得到嗰啲嘢。即系我家姐唔知点解骑呢到咧，揾咗间教会油麻地避风塘里面嘅。即系我细个嗰阵，我系唯一机会接触山板就系嗰架山板啫。咁你冇理由同性爱系拉上关系噶嘛？咁即系所以系超级无厘头啊呢啲嘢。咁所以有啲人就将呢啲估唔到嘅呢就问前世呀、啊、前世做乜呀、啊。咁三世书嗰啲你信唔信？ 我啊我唔信。 最值得你唔信嘅原因呢就係、是、你有乜兴趣，即係有啲人好信嗰啲都比较妙呀。佢三世书呢就梗话你之前呢就一啲比较成功同显赫嘅人嚟嘅、啊、前世。完全冇人话自己三世书上一世系做茶楼伙计啦。冇人话自己前一世呢就最衰都系做大道嘅啫，你有冇听过？冇人做一啲悭角嘅，喂，大佬老老实实，前世前几代好多悭角噶嘛，边度有咁多显赫嘅人啦、啊？咁但系唔知点解不约而同呢我全部识啲人只有睇三世书，佢有信嘅，就都系一系就将军啦，一系就刽子手啦，一系就大财主佬啦。即系你唔觉得好笑嘅咩？ 咁三世书系嗰本书嘅啫嘛，咁你想有啲咩？ 咁咪走去咪写嗰下咪渣咯。 唔系话讲嚟讲去都系嗰几幅皮。 其实讲嚟讲去咪即系氹你咯，即系等于而家咪 app 嗰咪即系上 Facebook 咪有啲 app 咧，咪问你似边个演员嘅？ 俾你玩嘅啫。 唔系，即系其实一样嘅，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你会用一个玩嘅态度嚟睇佢，但喺我眼中三世书咪系玩，佢系氹啲客开心嘅啫嘛，本。 佢只不过系我哋之前某一个年代一个好兴。 唔係分別就係咧，今日我哋會對呢啲咁嘅內容會覺得係攞嚟玩下，但係我哋上一代真係信到十足十噶嘛。 咁上一代嗰個知識個水平 係咪就係 嗱，即係話例如呢一代攞啲咩出嚟會氹到你上嚟俾錢佢啊？塔羅啊，嗰啲咯，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咪仲 而家唔係而家咪先進啲咯， 即係仲攞個三世書出嚟保人嚟啦。 今日都仲三世書，你都仲信嘅話咧，就即係話你真係信自己似鄭伊健嘅真係大佬。 你諗下而家蘇文峰都唔喺電視講面相風水啦， 係 咪先？ 咁你有冇幫襯咗呢啲啊？老老實實。 咁有嘅， 有 嘅，以前有嘅。 係咪真係正所謂嗰啲上市講？即系你唔系你好运气都唔会走上嚟揾我啦，你梗系有啲嘢想求嘅。 咁你嗰阵时 未嫁， 乜都唔识啊！咁你啲柴娃娃成班 friend 咁样，或者你真系有啲嘢谂唔通咧，一定去问鬼神嘅。因为我同我嫲大噶嘛。 哦 ，OK， 系咪啊？ 所以有种传统嘅。 以前我妈爸闹交啊。 都要问 我嫲。 攞佢哋啲衫去拜嘅。你睇下迷信到咁嘅， 咁咪冇人 work， 梗系唔 work 啦。咁点会 work？ 攞衫去拜系咩意思啊？ 攞佢哋啲衫去一个地方嗰度拜咯，希望佢哋唔好成日系啦，唔好成日都闹交咯咁样。 哦，有几 creative 啊！ 咁呢啲咪又呃到你钱咯？ 系系 系咪 啊？有个实际经验咧，我嗰阵时 band 房咧就有个女管家嘅， 嗯。 我唔知佢係咪 groupie 啊？你知咩 groupie 啊？ 唔知 道，即係成日追隨住 the band 咧，你去到邊就跟到邊嗰啲咧。 我嗰啲叫 groupie， 名字叫做 band 雞啊。哦，咪難聽啲，咁我冇同佢發生嘅關係，只不過佢成日跟住曬啫。咁佢亦都唔係因為我跟住我 the band 嘅，因為某個成員啦，當然一定係噶啦。咁咧 groupie 大陸亦都好好嘅，叫骨肉皮啊。 嗯。 即係 groupie 國語夾硬譯咧 groupie 咁樣。又啱喎，咁形容佢骨肉皮咧，即系冇脑啊，即系嗰啲女就系俾你要嚟玩啊，得骨肉同埋皮咯，俾你发泄下咁样，咁唔使用脑嘅。咁咧，我哋 band 又即系可能你听紧啦，肯定惨到爆。咁咧，佢咧而家嫁咗啦，冇嘢。咁咧就好殷勤地咧，帮我哋 band 房布置啊，帮我哋有啲小装修啊，都系嗰几条女搞掂晒。我哋啲男仔咧唔使嘥精神，咁佢咧就已經喺嗰度整咗個天地俾我哋享用啦，咁樣幾好啊！咁咧跟住咧嗰條女咧又係長期都冇拖髮嘅， 嗯， 其實佢冇咩特別嘅，即係除咗肥啲之外，同埋個人臭串啲之外咧，冇乜特別，所以都係結唔到婚，拖都拍唔到。咁但係而家嫁得好 OK， 咁咧佢有幾個姊妹咧，同時都係咁嘅，有啲靚啲，有啲肥啲咁樣，總之三條友。都是在婚姻即是无论拍拖成啊咁细节唔好讲啦总之三个都唔能够好理想咁样搵到一个伴侣啦。咁呢咁我呢啲有眼见㗎嘛即係见到佢哋啲好姊妹真係点解叫好姊妹呢因为好姊妹好难分得开㗎嘛。咁呢跟住呢就有一次呢佢哋鬼鬼祟祟呢搵个胶袋装住好多鬼鬼祟祟嘅嘢喎。咁呢我其实有闻到一啲香味嚟。即係嗰啲燒即係冥 香點香 係啦即係攞大量香燭搵個唔係拜神寶嘅膠袋裝住搵個連卡佛膠袋裝住咁我唔肯定嘅但我聞到啲味但我冇出聲因為我冇諗到佢會拎啲香上嚟咁呢跟住我約咗嗰兩個好姐妹咁呢我第一時間我扮曬喺度你哋係咪嗰個姻緣石呀跟住仆街啦你点知道我总之算到啦。跟住同另外一個女仔你仆街原来玩呢啲㗎你都俾佢睇穿咗添。我心諗即係睇你几个好姐妹都知道你去拜呢啲嘢啦唔到真係黄大仙咩。 一撞就中喎。 一撞就中我都係求其急㗎啫。其实呢一个人嘅直觉呢只要你唔好成日俾你个現實嗰個身體嘅阻礙呢即係我剛才所講嘅前面式呢即係我認為嘅前面式呢即係你唔好成日俾你嗰個實相去阻礙你個真正嘅自我其實你個直覺呢你個直觀係可以知道更加多嘢而因為有啲嘢你都未講俾你聽你又自己 ban 咗自己咁我成日都用呢樣嘢去感受一啲人嗰啲氣場啊用啲科學偵探頭腦啊拜神你三個好姐妹又嫁唔出梗係拜姻緣石啦屌真係俾我估中。咁呢除咗呢次姻緣石之外呢我試過無數咁多次呢我係靠個直覺呢我噏中咗一啲嘢即係表面好似鳩噏咁但係其實我係可能因為某啲 hints 俾到我呢而我又用第二眼睇嘢我睇多啲場景我就噏咗出嚟又中。最靈驗嗰次呢即係如果我係一個無恥之徒呢我是最靈驗嗰次我即係收徒弟呀各樣一定收到起碼半打。就係、是、有一次我喺廣州度拍戲咁廣州有個叫珠影珠江製片廠喺廣州。咁呢就廣州製片廠嗰套喺嗰度拍嘅原因呢就係嗰度啲道具平啲。無論整個假山呀整成個熟山嘅道具呢佢都平香港好多咁嗰場戲係講佢嘩飛咗唔知咩地獄嗰度打交咁樣咁於是乎去咗珠影嗰度拍嘢啦因為啲假山就做得好似即係佢哋唔用發泡膠發泡膠實穿燈咁樣咁跟住呢去到嗰個廠嗰度呢咁呢周圍都冇冷氣得個廠嘅冷氣仲係好微量冷氣咁呢跟住就 拍到一半食放飯啦。咁放飯嘅時候未天黑嘅，夏天要七點先天黑㗎嘛。咁你放飯嘅時候呢，一路即係睇住個天慢慢黑呢，食食下飯頂個砰一聲，全部成間廠冇晒電。因為當嗰啲發電機呢，唔係發電機，即係個火牛房呢，佢嗡嗡聲呢，即係當佢運作緊嘅時候呢，你唔覺佢存在。但當佢停咗嘅時候呢，你就好覺佢冇咗。 靜曬咁。 咁你突然間因為咁樣停咗電啦。咁當時呢個天啱啱黑緊嘅時候呢，咁呢跟住我突然間呢，我冇屈指一算。我突然間噏出嚟呢，揸喺個飯盒嗰度。嘩，我有隻老鼠咬住條電線，仲電到成隻脹曬窿曬，咁樣嚟短路死咗囉隻老鼠。跟住我就跳舊鴨食緊飯咁樣講老鼠啊。跟住冇理，我都唔知道點解有咁嘅影像。跟住真係五分鐘唔夠呢，有個民工 聞到糯米， 唔係搵個火鉗鉗住嗰隻嘢出嚟，就係我形容嗰隻甩曬毛啊，電到即係睇到啲肉色可能漲咗啦。嘩好啦，因為出緊煙嘅老鼠。跟住嘩周四即刻周四即刻咁樣。跟住嗰班舞師啊燈光做嘅。嘩師傅嚟㗎喎。喂幫我睇下，我唔知呀，唔係幾好，即係喺成班湧咗嚟。 排隊收房咩一個。 即係如果我當時我真係搵笨實搵到啦大佬。即係我就係唔明點解，即係類似呢個案我記得都記得幾個囉。咁所以真係唔好低估自己個直覺。有時你直覺呢，即係你當你覺得咩都有可能嘅時候呢，你個直覺會仲靈囉應該。有咩理由咁都中嘅，因緣石學㗎。 你成日系咁强调人哋嫁唔出又冇拖拍， 唔系嫁晒啦，恭喜佢啦，个个都啊，好似一个未，嗰个要去多几次啊，真系。 我贴正 cat l 真猫 trickle Sharon n g 话猫 v trickle 起身碌啦，好得意啦。 嗯。 Longfield 帮放学，而家先到。 哎呀。 Hello 探长 Nancy 邓武式。 Hello。 May Lamb Trickle 好乖啊 ！Ross Pudding Watch Side Siri 把声嘅口音好广州人。 嗯。 Okay Kid Hi 探长。Okay Kid 真 Siri 哈哈。Sharon N G Hello Nancy Hello 邓武式 Hello 郭涛瑶。Auntie Jane Cat Hello 咁多位。Okay Kid 邓武式郭涛瑶多才多艺。 嗯。 呢张装小猫系咪幼猫嚟噶？系咪仲会长大只啲呢？ 哇，梗系会啦！ 我发梦可以有上下集两日相连嘅。 哇，你又好啊！我觉得好幸福噶，即系能够博到梦。因为往往咧，而家大个咗咧，发唔到春梦噶嘛，唔知道你会系都系咁啦。 硬系下集、啊， 硬系咧，唔系发到去某度咧就急尿醒咗嘛，即系冇，往往都系人为同埋自己都系会停咗个梦嘅，因为俾人叫醒。 我就最惨就成日都发翻上集，想睇埋个下集都睇唔到。 但系你又可以翻淹翻上集嘅， 系仲要系 啊，咁都好啊。 假段时间又系都系做翻上集， 咁都好啊。 硬系冇下集， 即系猛过咧。你嗰阵时租带咧，租下集咧，上下集都系上集嚟。 入错 可以有上下集两日相连记。Gemini 号发恶梦，多数系平日生活压力太大。 嗯，咁啊唔好气咯，即系。 Hi Sharon。恶徒业 ，Hello， 我今晚嚟睇 Live Longfield， 哈哈哈 ，Hello Otto， 进阶大家有冇试过发恶梦，但又知道自己系发紧梦，然后逼自己起身？ 嗯， 咁我有试过嘅，但我就唔会逼自己起身，我就反而想个梦继续发展落去。 嗯， 但个问题就是，当我一意识到自己发梦咧，个梦就完噶啦。 哦， 又或者可能转另一个场景。咁就遇咗另一個場景呢，可能我就唔知道自己又發緊夢。 嗯。 然後逼自己起身。我若有發惡夢係當年自己會考遲大到之後講咗句我都三十幾考咩呢，就醒過來笑到流眼鏡面。Sharon N G Trickle 三分顏色上膊頭啦。哈哈哈哈哈。一隻霸王貓貓的誕生。Longfield 桂香有冇拎个锤出嚟？ 就冇嘅， 反而我就而家啱啱就記翻起嗰個夢啦，係嗰個短髮嘅好似惠香咁靚嘅靚女，係走埋嚟攻埋想錫我，咁啊響即係現場你哋見到我朱紅都相信係唔會有可能發生。 我都唔係嘅， 唔好咁講。 你真係賴槍升到好多女。 C M 仲有九個關於海興瑞斯案街坊傳聞，尼哥正是我向鬼王報料嘅傳聞。傳聞是瑞斯後那段時期，那段時期前田生已經開始收緊樓，啲住客話事件發生後好猛鬼，有幾個轉角位，連有帶狗上落嘅住客都話有幾個轉角位狗都粒水。奇怪係當家善街地盤有打桩開始後就無鬼怪事，有街坊講可能打桩嘅頻率令到鬼怪走進街鄧冇。 我怀疑可能唔系啊，即系打桩之后就冇事，可能系佢掘个地盘嗰阵时释放翻啲嘢出嚟。因为你有冇听过咧？以前打山桩， 听过。 打山桩即系同埋嗰啲嗰啲以前系活人祭祀系有关噶嘛。 嗯， 即系可能佢就系打山桩就嚟自搵活人嚟祭祀个天。而令到嗰層樓或者嗰個地方安全啲，咁但係都有怨氣㗎嘛。你話你活生生將個人撞咗喺嗰度喎，咁佢平時猛鬼可能就係佢要搞附近啲人啦。咁但係你 renew 一個地盤之後拆返晒啲嘢出嚟，可能釋放咗佢自由咗咪冇事囉。咁但係奇怪啦，點解不約而同呢唔同嘅文化呢都要活祭呀？你知唔知，有冇聽過人講？ 哇，你講起就真係有咁嘅情況，但又冇人，好似我就冇人冇聽過人哋講個原因嚟。 嗯， 但就山祭就真係確實係唔同嘅民族都有出現 過。係咯，點解咧？冇人講點解喎，我未聽過，我淨係知道最早我知道最殘忍嘅活祭咧，就係亞伯拉罕神有個聲音叫佢祭住咗個仔佢， 叫佢殺佢個仔。 係咯。即系呢啲，但系我识啲基督徒都唔问点解喎。 呢个视佢忠诚啊嘛。 我知啊，即系玩鸠嘅啫，大佬，佢个攞个仔嚟咁样。 咁你睇约伯记咪全个约伯记都系玩阿约伯咯。 系，冇错啊。 系咯。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啊，唔知有咩高人可以解答到。你听咁多嗰啲网台都冇讲过点解活祭系咩意思？ 冇听你提过活祭嗰啲。 哦，咦，咁值得。 但如果你俾我谂咧，我觉得活祭其实系啲可能系啲外星人 app 得 case 嘅。 哦，即系想捉佢， 捉咗啲人解剖研究。 咁冇理由， 不过啲古人唔知道发生乜事， 系 以为咁样系同 咁啊有样学样， 同神一种接触嘅仪式咁啊。 咁佢就自己嚟， 咁啊自己嚟啦。 我觉得嗱，人最可悲就系呢样嘢，样嘢都不求甚解咧。总之边个最权威，跟咗佢做冇死嘅。即系好多误会而令到一啲无辜嘅嘢牺牲咗咧，我觉得最浪居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咩都想知点解，但系如果你咁讲嗰个咧，即系你都企肯定呢个世界嘅古文明根本就唔系人类啦，即系一定有啲比我哋更加先进嘅文明，或者外星人，或者即系上一个文明嘅人，俾咗好多嘢我哋啦。 系啊，呢个我信嘅。 你信啊？有咩迹象？ 例如马丘比丘嗰啲啊， 嗰啲金字塔嗰啲， 咁佢都系石嘅建筑啫。 诶，唔系噶，马丘比丘，你如果有睇啊，卓飞另外嗰个 friend 啊 ，Chris 咧，佢系读呢个地球科学嘅。 嗯， 咁佢去， 佢懂大声都得噶。 佢去过翻嚟咧，佢嗰集讲，佢《演员话众》里边讲嗰集，佢讲嗰啲石头真系讲得好有道理。 嗯， 佢话点解佢嗰个？那个石头咁，你喺个地嗰度掘出嚟，佢点样打？佢点样打磨佢咧？ 嗯， 同埋佢系有规律咁样去砌。 我知道， 佢仲要整埋啲渠，即系佢哋估系渠口啊，成啊。跟住发觉佢有幅相咧，系后期加工嘅墙，同埋佢原先嗰个古迹、古迹嗰幅墙。是靓过你后期加工的那个。 嗯。 即是你看你以为这个是后世的人 的。但这样未必一定是代表他是外星人，可能是上一个文明都不定。 上一个文明，那为什么留不到下一个文明？ 原因就是人太自大。 嗯。 自大到呢，成日都觉得今时今日，即是人有个迷思呢， 就成日觉得咧，我今日一定好过琴日，个科技一定向前好先进嘅。但你冇谂过你会退后嘅咩？ 系啦，最近嗰套《异形》电影咧，就讲咗类似嘅题目啦。 系、 当你人好先进地啊，整咗个新化人 David 出嚟，点、知来 David 咧就会将你哋嘅神杀翻死嘅。 系咯，即系你嗰个其实根本就唔系神嚟噶嘛。David 即系你，好似佢老细唔系佢杀死嘅，佢老细系佢拎翻去俾阿 engineer 杀死嘅啫。佢求其当曱甴咁揈走咗啫嘛。 系咯，你走嚟搵我做乜？即系个意思。 烦喎， 咁佢老细本身都系得三日命嘅啫，都摆唔 长。系，佢都满足噶啦，见 engineer 喺呢个世里面。 唔系走去搵呢个上帝，其实佢话：，妖你嚟搵我做咩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嗱，就真系冇识讲咧，其实。佢做个 David 出嚟 ，David 可以扇佢嘅，咁甚至乎啊调翻转咧，啊 engineer 做啲人出嚟，然后啲人可以整啲人再整一代出嚟，系服侍自己嘅，即系你做翻佢做嘅嘢嘅，咁即系唔知点解嗱，一人咧逐样分析啦，一个学咁样，个学嘅内层咧，讲民族先啦，我唔知道外面啲民族系点啦，即系我比相对熟悉中国人嘅民族啦，佢就系成日觉得咧。所有自己嘅发明都系自己啦，所有都系咩都系自己先正宗嘅。咁甚至乎我听今日连续听咗好多个鬼故网台啦。咁有啲人讲鬼故好笑喎，即系或者讲灵异嘢啦。咁我系发觉啲印度咧，原来有个传统嘅传言，有话榕树底下好多鬼喎。点解咧？点解佢意思咧？即系话人哋学中国啊，即系嗰种自大啊，民族。本身是很自大的了已经。即是自己埋了堆自己旁边的人全部都交战的就觉得自己的民族很劲。即是你现在见到邻近地方甚至乎本地都是这样啦。即是自己在这里交战一轮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啦。啲军火都劲过人啦。啲航母舰又好难打得啦。即是人就根本就成日被这些声音蒙骗了的时候呢。咁但是你个结果是退步的。你有没有想过呢咁呢即是尤其是一班这样的人走在一起。即是做一些自己唔了解唔係太掌握現實而呢自己又相信咗自己嘅權威嘅時候咁呢個地方退步一啲都唔奇喎咁嗰個史前即係嗰啲古文明究竟係咪以前嗰啲人諗嘢唔係而家咁諗嘅呢係咪古文明因為身體強大啲強壯啲而佢嘅自信心強啲就令到佢製造出嚟啲嘢佢會面對現實而克服個現實環境所以啲嘢做得好過而家呢因為而家好多時人類嘅掣肘呢都是来自自己的文化而已譬如就算你埃及那个狮身人面像有很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敢走去 find out 个意思是为什么不去继续走去发掘的例如中国的秦始皇那个墓穴他掘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冚埋去的所以他都不会继续走去 explore 究竟为什么的 所以最近有个例子呢就是復活到那些巨人像。 他一路都不敢掘下去嘛。 不敢掘为什么掘呢、原 来有新的。 个假设就是说这些人是将个巨人的头呢是用绳拉起来的。现在掘一掘下原来下面的绳 子。 那 是只不过是你到条颈的只不过平时。但不知道真定假始终那些相我觉得有少少鬼鬼地。因为真定假的那些相。 啲相真的。 真的。 真的有一个有天人在那里掘的。是真的。 咁所以咧，因为我哋呢一代咧，因为点解嗰啲古代文明国家咧，即系而家剩翻几大嘅啫，波斯又亡咗啦，哥伦布唔系哥伦咩？嗰个咩？而家伊拉克以前系咩？ 巴比伦 又冇咗啦，剩翻嗰啲都系冇乜出息嘅国家嚟嘅，即系印度同中国啦。咁原因就系太多长期。即是因为人类一个好得意嘅生命即係一个习惯呢就係鍾意人哋去 serve 佢自己嘅感受。当你啲人越有权力当人人高举自己嘅权嘅时候呢就希望所有嘢都係 serve 自己嘅感受嘅。你讲啲嘢最紧要啱听你唔觉得而家人都係咁嘅咩我上一代谦卑啲㗎喎。咁当人人都係咁嘅时候咁呢个地方有乜法子会继续进步啫。咁所以啲人成日话哇新一代啲人废柴喂屌你自己造成喎咁样。 咪定係有啲嘢係禁住你唔俾你发。 佢禁住都係原因为利益咋嘛。係 囉。 係啦咁呢个咪就係佢都係想一个令到自己舒服㗎嘛佢唔希望人人都叻㗎嘛。咁但係可能古代啲人咪成日巨人嘅。咁巨人嘅身躯呀或者佢嘅体质呀或者佢 個人大啲，冇咁古熟啦，即係個諗法大方啲都唔定嘅。咁其實就一個性格就已經注定你嗰個運勢係好唔好噶啦嘛。咁會唔會因為咁樣人就走去末路咧？咁所以咧，成日都覺得以前嗰啲文明係外星文明啊，其實未必係嘅，可能以前啲人真係勁嘅。 嗯， 有冇咁嘅可能咧？即係我隨便。挑下機啫，即係我聽到，我聽到全部都一面倒都係講， 其實冇人話一面倒講話 係點解一面倒咧？點解一面倒咧？就係佢哋都係二三手嗰啲嘢，全部都係睇啲好勁嗰啲人寫啲書，讀翻一本書出嚟就大家都係拜讀嗰啲書咁解啫。即係我覺得其實人類唔應該單走去信啲權威嘅，即係有好多 option。你唔係嗱權威嘅恐怖嘅地方咧，就係你聽咗佢之後咧，你就唔諗另外嗰啲唔係權威嘅嘢嘅咯。即係我覺得最恐怖就係咁樣，即係所謂狗吹廿四咧，就係乜撚都吹咧。我覺得有個好處咧，你信唔信都好，但係我覺得人基本係有咁嘅諗法，你先可以繼續進步落去咯。 即係你要自己，你睇咗都要自己諗下嘅。 係啊，同埋有另，即係你成日諗嘅啦，有一個另類嘅講法或者一個另外一個 option 噶嘛。事實上呢個存在，大家生活嘅經驗都話俾你聽，一定係存在一啲另類嘅 option 噶嘛。咁當然嗰啲睇完本書啊。照講嘅好啦，如果我哋邊有咁多時間睇書係咪先？即係同埋永遠都係咧，越多資訊啊，即係越多參考嘅資料嘅，又唔可以抹殺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就係連續聽好多個咧，都發覺有好多人都係跌咗落嗰個陷阱嗰度咧。就例如話啲印度不約而同有好似中國咁嘅呢個傳統。喂，大佬，你知唔知？呢個《西遊記》都係原本原著係印度噶，你中國人攞咗啲類似嘅故事改啲名，加嗰啲中國色彩落去，就變咗，即係又嗰啲人就覺得，哇！印度都話《西遊記》，印度都拍過啊嘛，因為我真係聽過人講印度嗰套《西遊記》話係佢嗰套係《西遊記》，因為人哋都從來冇講嗰套係《西遊記》，人哋印度已經有個傳統嘅古仔，已經係咁，仲早過你多多聲啊嘛。咁所以咧，即系我覺得人太多盲點咧，即系你首先要當自己唔係人類，你先可以慢慢克服到咯。反而調翻轉，如果唔係一路咁樣落去咧，我覺得冇乜前途啊！即係只會一代一代咁樣蠢落去嘅，真係。 咁你 Ray 葉啱啱反，原來今晚有貓星人嘉賓 Alan Chum， 嗨各位，剛趕到 KK Chung， 各位主持好。啱啱到，今晚话题系咩啦 ？Pun Ro 周神至牛米无鬼怪事咯，任务完成。Sharon N G 后尾冇杀阿伯拉罕个仔，仲用呢件事称赞佢做信心之父，其实入 Jack So 喎，哈哈。Sharon N G 科技进步，人性退步。 嗯。咁杀阿拉伯罕，杀阿伯拉罕个仔就系扇佢啫嘛，佢冇话有杀啦，即系话，但系佢之所以会信咧，因为攞啲羊都系咁样杀噶嘛，佢哋都系搵羊嘅活命嚟祭祀个天噶嘛。咁但系圣经完全冇解释点解搵羊，点解搵条命嚟祭天啊嘛，即系证明咧，其实写圣经嗰啲人咧，佢都之前根本都有另外一个习俗噶啦。而当你如果你去睇过，地中海嘅历史啊，希腊嘅历史啊，你觉得哇，基督教系好后之，即系好耐之后嘅嘢嚟嘅，咁佢难免咧，佢嘅故事咧都系抄翻旧嗰啲故事噶嘛。即系如果你有虔诚基督徒，你肯定唔信嘅，但系你咪自己要睇下啲旧嘅古迹，你咪知道究竟圣经故事有几咁 original 咯。 其实佢系执啲嘢出嚟，跟住咧就控制佢。信嗰啲人咯，如果唔系佢点样？ 唔系即系佢用 继续 grow up 佢。 唔系即系嗱呢个当然啦，但系佢嘅元素咧，佢都系嚟自佢哋之前嘅经验，佢点样拜神啦，点样祭天啊，用啲咩嚟学识嗰个点样耕田啊，都系喺个天度睇噶嘛。咁啊顺理成章有好多唔同嘅礼仪，就喺个依住个大自然嚟模仿噶嘛。咁甚至乎我听过一个讲法话十字架。同埋復活節呢啲全部都係以前拜火教已經有嘅嘢，我唔肯定係十字架，但肯定復活咧都係拜火教有嘅嘢嚟嘅。咁但係基督徒完全係當冇嘢噶嘛， 你讲同佢讲拜火教嘅拜嘅神，佢都系话邪灵嚟嘅。 系啊，唔可以 都未有圣经嘅，点会有邪灵咧？即系嗰阵时都未有圣经出现， 佢唔可以质疑噶。 咩问题就系有咗权威之后，就训练到你唔去谂啊嘛。我觉得个陷阱喺呢度，即系冇人叫你唔信，即系佢哋又调翻转嚟讲啊。当你一 challenge， 佢又觉得你唔信咯。 咁佢 我冇话你嗰啲系假，点只不过特别更加多嘅嘢啫嘛。 佢嘅选择系我想舒服啊嘛。 嗯，咁你讲啦。 我唔想咁复杂啊嘛，我做人好辛苦啦已经。 系。 话有个主爱我几好啊。 喂，讲下讲宗教又唔系几好嘅，因为真系好多人可能唔中意听。咁虽然我都继续讲噶啦，但系我觉得闷啊，事实上系。系喂，咁啊，而家几多点啊？ 而家系。12:42， 我哋已经行咗几多钟啊？两个钟咯，已经 10:30开始。 哦，咁差唔多啦。你仲有咩特别话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啦。 进阶邓武式，请问你几时开始听探？ 系啦，呢条问题就好早之前阿进阶问嘅，咁我留翻最、 哦 okay、 最后先讲嘅。 O K， 咁我记忆中咧就我系听一个网台叫做 Regasin 嘅， 系 咁 Regasin 有个节目叫做网台大典， 嗯、 就专讲咧各大网台嗰啲发生事故咁样。 系 咁我记得有一集啊，探长系上咗去嘅，系冇记错系啦，但内容我都唔记得咗啦，但我就只系记得啊，咦听下探长做节目，咦几好听、啊，系咯几好笑， 内容你都唔记得咗，但系 系啦，但系就听落诶好好於是乎我就開始用探長去 search 啲節目啦。咁之後應該冇記錯就係探長又開始向 DBC 嗰度做節目啦，係、嗯、啦。咁同埋我做追翻阿探長去 Stay Two 嗰啲節目啦。係嗰啲撚手小貴啊，係、 嗯、 啊嗰、那個天外有天啊，係。係咁啊，直到而家係。 嗯。好 ，OK， 咁你係咪聽啊卓飛？咪聽啊Gary Kwan 之後，所以先識我好似係。 唔系啊， 唔系咩？ 我睇阿苏个节目识你 啊，哇，咁啊更加早啲喎，系咯。 我嗰阵时我得， 我睇佢个节目嗰个内容讲嗰啲人，咦，呢条友应该都同我信嗰啲嘢一样喎。 嗰时我 得 130几磅嘅嗰阵时。 喂，咁系咯，你讲翻嗰个，你话见到好似天秤咁 样，你都见过， 系啊，唔系我冇见过，我冇见过。 嗯，哦，你都记得，其实嗰次咧喺其实呢区嘅啫。喺阿公南个山上面咧，即系后面嗰条公路，即系去柴湾嗰条路啦、嗯。我就啱喺柴湾出嚟咧，就见到个天咧就有三点嘢咧，佢系有动机而运行嘅，即系有啲物理牵引嗰三个关系咧。我就完全唔知，以为有个直升机，我直头以为直升机，但系飞我个车行到好近咧，系冇声，咁直升机冇理由冇声噶嘛。跟住我一路望住嗰三粒点咧，喺度，我话天秤原因咧，就系、是、天秤头、天秤尾，再加一条中间一条心。当佢转嘅时候，中间嗰条系唔喐噶嘛，净系侧边两粒，一条喐得快，一条喐得慢，咪似天秤咯。咁跟住我就见到一个天道，侧边就冇大厦冇剩，我即刻叫嗰个司机咧，即系唔系司机朋友啦，即系揸车嗰个，喂停埋一边，停埋一边，一齐夹个头出去个天窗嗰度睇。好记得三个人一齐见到，大家都唔知系乜嚟嘅。咁跟住咧，慢慢飘到去铜锣湾嘅方向。咁铜锣湾嘅方向有个特别咧，同普通嘅天唔同咧，就铜锣湾嘅天咧，俾啲招牌啲光整到成嚿白色云，即系有个光控。 啊！ 咁当你嗰三点嘢喺嗰个光控底下咧，你见唔到有框，见唔到有神物，就系见到三粒点继续咁揈。咁大家肯定咧，呢个系不明飞行物体啦，就唔系我哋所认识嘅一啲交通工具咯。咁嗰次咪就我益咗阿苏啦，因为嗰时又冇我自己又冇网台，又冇喺网台做，都冇乜渠道可以讲到。系咁巧嗰阵时，因为我做 cameraman， 接到 I Love 嗰、那个 节目， 嗰个节目去日本拍嘅，我做 cameraman 咁样，跟住翻到嚟咧，佢又叫我上去讲， 因为听到你讲呢啲奇怪嘢嘛，咪叫你上去讲。 系啦，咁跟住我就喺嗰度，有个叫泰山嘅无端端走过嚟。喂阿苏想找你喎、哦。咁都捞咗一阵我先我知边个阿苏有冇听嗰个台。咁跟住原来真人见到佢，喂你讲返嗰个古仔。我头先咪讲完囉，唔係喺 K 宝咁样。哇、啊、K 宝你煮嘢食，因为我有睇阿苏。但我当时我唔知佢喺嗰个同时间咁样。咁跟住咪我冇居居无端端拍嘢食。最好笑就係、是、 我明明呢就是佢叫我去拍嘢呢，佢就問我食飯未呀，我梗係未啦，預備走㗎啦，話我請你食飯，咁佢以為我真係請我食飯傾下偈啦，原來唔係喎，原來去到嗰、那個咩皇后餐廳搵個地方安置我，喂呢、這個牛河景呀、啊、正呀、啊、我完全餐飽冇睇，咩都規定晒，咁就得我喺度坐，咁我唔知佢做乜嘅完全，咁我食緊嘅時候無端端拉埋個 crew， 哇喺呢度撞到 friend 啦，喂探聽探聽係咪得先，原來又幫佢拍多集就係咁樣， 幾叻啊人哋， 係呀、啊、即係有效率囉呢啲咪， 唔 係囉，咁佢都幾好㗎，原來有錢㗎，喂唔知俾1000蚊我都幾好㗎，都即係吹一吹鏡咁吹下水咁幾個人啦，咁跟住呢 佢應該可能佢收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利潤，佢都會俾翻佢啲 cool 啊嗰啲咯，有份。 唔係因為佢咧係外判節目嚟嘅，聽講即係有線嗰陣時，咁咧佢自己打條數啫嘛。佢賣個節目一集俾有線可能100,000蚊咁樣，咁啲 crew 都係幾千蚊啫嘛，咁樣佢咪照出咯，即係幾均真嘅嗰個人咁咯。咁跟住咧就即係喺嗰度之後啊有機會講，但係之後咧都好耐之後我先做電台其實。我冇諗住自己有即係會開到 麥，所以你之後開麥嗰啲我唔知 道。哦，係咪咁你知道幾時先知返 無端端出返禁濕不禁華。 嘩咁咁。 同阿女王兩個。 係。 跟住我係點樣會點樣聽得到啦，都唔係好記得啦。跟住一撳返入去，咦呢、這個唔係即係我之前阿蘇見過。 我、哦、你認得嘅。 係啦。跟住同佢講嗰時都挺好聽啊，即係大家兩個困都 OK。 唔知啊，我以我所知，好多女人咧，女性嘅朋友就中意聽我同佢困嘅，但係完全唔感受嗰啲人嘅情緒會唔會好 enjoy 佢做得？即係話鬧交正啊！喂喂，係啊，其實鄧老師咧今日上嚟最大嘅意義咧，除咗控制 Siri 之外咧，就係咧想你講下咧呢、這個現場版嘅唔係呢個九吹廿四版嘅網絡大典、網台大典。近来有咩 update 先？有咩节目？ 有嘅，咁就最近咧就有个新台啦，叫做星期二得到。咁本身个节目咧就 成个台嚟嘅。 原本咧佢个节目其实都历史悠久噶啦。 嗯。 不过咧就最近咧终于大搞啦，真系会租埋办公室啦。 嗯。 间晒录音室啦。咁啊，对上嗰个礼拜日咧，我就想去参观过啦。 系家人做生意嘅嘛，好似。 就佢主要有几个节目嘅。呢、这個王牌節目星期二得到咧，就講時事經濟嗰啲嘅。咁、 嗯、 咧就有啲分支節目咧，就其中一個就教人做生意，就係、是、啊、嗯以前曾經響城寨台啊、阿大 N 啊嗰啲係啦，就教做生意嘅。 O K。 咁另外一啲旅遊節目啊，同埋一啲有個講台灣黑白講，我就冇聽過。 啊，唔係 Edison， 我就唔係 Edison 係啦。咁、 嗯、 我就唔感興趣，就冇聽落去。 O、okay、K。 咁就個負責人都幾爽快嘅，因為其實我有求於佢嘅，因為我自己負責緊一個咧就科幻電影嘅節目，叫做 Sci-Fi 全面睇，咁、嗯、我就唔係做主持嘅。 我以前好似有 Sci-Fi 全面睇嘅、 其實佢又係一個歷史悠久嘅節目， 係咪即係 九年 同一個嚟嘅？ 應該同一個嚟嘅係啦。不過我就唔係負責主持嘅，我只係負責咧將個節目咧就擺上嗰啲網台 App 嗰度嘅。 哦 okay， 系啦，咁咧最近咧就我哋 Sci-Fi 主持啲主持都亦傾緊，可唔可以將啲節目咧可以再發出去咧？咁、 嗯、 我見啊星期二得到台個台就啱啱開， 咁再嚟 line 咁啊就嘗試想去同佢傾話，可唔可以聯播啊？個主持人就好爽快答應， 係 咁、 嗯、 另外我同差唔多時間我就揾到，亦都揾埋花生台。原來花生台都歡迎我哋聯播嘅，咁啊做好多謝呢兩個台。 咁其實佢唔使成本，但係佢有 YouTube 嘅收入嘅實際 咯。其實我覺得雙贏嘅，因為我哋就好我哋嘅觀眾就係局限咗個班咯。係係 係， 而家就出面啲聽眾唔知道有啲咁嘅節目。 哦、OK， 喂，咁我想知咧、就算而家 Stage Tube 咧，都係你幫我 upload 上去。 係啦，冇錯。 係咪？咁咧即係嗰個係因為你識得嗰個播放啦，因為係人都係咁樣做。 其實有係人都可以嘅，咁你只要識得去播放去嗰個英文叫 Car Square，、或者你用播放喺嗰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可以聯絡到個負責人。 係係係。 不過咧，你就要識得做一啲前期功夫啦、你要懂得整一个网页呢， 將你啲 MP3 嗰啲 link 咧就擺喺度， 係同埋嗰個地方 host 住啲 hold 住嗰啲 file， hold 住啲 file， 再揾個網頁 hold 住啲 link， 啲下載 link， 跟住再只要你再通知播放嗰個負責人咧，佢就會同你將啲節目擺入去佢哋嗰個網台 app。 哦 ，OK。 咁我見好多網台咧，佢哋識得將啲節目咧就擺喺 archive.org 個嗰啲儲存空間度，但係就係爭最後一步啦，就唔識得整呢個可以擠住啲下載 link 嗰啲網頁啦。結果就上唔到去嗰個。 咁你有冇真係幫佢？ 早啲就 即係你起碼自己鍾意聽你先會咁樣做， 係啦冇錯，咁就唔會個個節目就教嘅，因為都擔心播放app 嗰、那個嗰、那個負荷都大嚟啦，因為唔知方唔方便講，因為播放 app 嗰度好似曾經提過就話好都擔都好似話唔知仲可唔可以做落去嘅。 哦，即係個經濟嘅問題。 就唔係經濟問題，而係話咧，佢哋我覺得係可能應付唔到嗰個工作量。 哦，明白。 因為佢哋都係義務性質 咁樣。係，因為咧，我即係當我做喺 forum 嘅時候咧，咁嗰陣時我都想，因為嗰陣時我相對比較熟啲啊香港網台嘅，咁我亦都揾咗阿 Michael Hong 即係嗰邊，咁但係。佢冇咩反應，可能佢又係即係 based on 自己中唔中意啲節目定，我唔知點解。 呢個就幾肯定啦，因為香港網台 app 嗰個主持嗰個負責人真係你佢中意聽嘅節目，你就會有機會聽。 係係，咁所以咧，我就嗰陣時已經有幫 forum 搞呢啲 app 嗰啲，但係冇反應啦。咁如果你有冇興趣幫佢哋搞咧？如果即係。如果因為問即係嗰陣時問咗， 因為佢哋嗰啲係好 technical 嗰啲嘅嘢嚟㗎，我就真係幫唔到手。 哦 ，OK。 同埋我整嗰啲擺上播放嗰啲網頁嗰啲，其實都係播放嗰個負責人教我做。 哦 ，OK。 咁我自己我都係唔識整嘅。 明白明白。哦 ，OK， 唔緊要啦。喂，咁仲有啲咩網台花生 嗰最最新鮮熱辣咧，就係花生台嗰、那個譚志強咧，咁就話聲帶受損啦，咁就要休息一段時間啦。 哦，係咪真㗎？ 唔該唔知啦。 不過長期都係聲帶受損㗎啦，把聲咁樣。 本身係啦。 係咯。咁去醫啊，亦話佢直頭 佢就叫佢就話休息一排啫。 哦，咁應該會做翻嘅，因為佢平時都咦嘿到咧， 我有啲拆咁咯把聲。 我記得嗰陣時黃毓民都試過，都係試過拆咗聲，跟住就唔做一排咁樣，但係引嚟好多揣測啦。當然，因為 呢啲時間臨近六四七一咧，就好敏感啦。 啊，因為當時。佢唔喺科林做啊，好忙嘅嗰陣時，但係出咗聲又繼續做花生，咁但係就最難得咧，當事人咧就堅信佢真係好忙，唔得閒招呼佢嘅。 辭官。 係，喂，咁仲有咩花生可以炒啊？ 一時間就 頭先咧，我記得喺上嚟嗰陣時咧，我問阿鄧老師咧有冇睇阿傑斯嘅棟篤笑啊咁樣，咁咧原來佢咧當時嘅觀感咧個感覺咧，以為咧嗱講翻個情況先，因為咧我去 Reggae 先做嘉賓嘅時候咧，我唔記得咗邊個同我講咧，就話刁文牛個人好小氣，就話咧刁文牛因為唔知點解突然間同阿傑斯有啲意見唔啱咧，於是乎咧就喺佢個棟篤笑嗰度報復。咁呢就係呢專登買曬兩日飛就坐第一行讀到咁樣都得嘅。咁呢佢一講一句呢即係佢喂唔係喎嗰日唔係咁發生唔好亂講喎，即係不停咁樣 jam 佢。咁呢點知呢將錯就錯呢，好似鄧武式呢啲咁嘅 fans 呢觀眾呢覺得嘩個氣氛幾好喎，台上台下互動喎咁樣。但係原來呢背後呢就係呢你好冇癮㗎嘛，喂大佬人哋度咗好多 gag。度咗棟篤笑嗰啲 get 咧，講個 flow 啊嘛，因為無端就 stop 咗，令到人講唔到下一個，即係真係幾毒嘅喎呢樣嘢，即係好似捧緊場咁樣，仲真跟白人走去買飛益曬啲一百咁樣咧，即係覺得呢單嘢咧，我諗起都覺得好好笑。咁但係原來咧，即係呢啲真係識玩啊！即係觀眾嘅層面又覺得，哇幾好笑喎、啊！即係上升咁樣。 以為佢哋特登嘅。 唔講我都真係冇留意，係咯， 係咯， 即係覺得好奇怪。當時我就係睇。 杰斯嘅第二场，即系觉得、临尾嗰下，咦，杰斯好似做到冇离神气嘅，就好似仲以为系攰。而家睇翻成件事，原来应该系个心情系受到好大影响。 嗰次人生嘅高峰嚟啊嘛，即系无端端有几百人买飞个大佬，黄子华都冇咁多开头。咁所以咧系咯，差唔多啦。如果你仲有冇啲劲嘅动向啊，譬如我见到你好中意听 MJ13 啊， 系啦，冇 错。喂，我想知 MJ13 嗰个厂喺边度，啲打灯好靓。 就 九龙湾 九应该之前就系响呢个阿萧若元嗰个 studio 嘅， 系即系 早嗰排就搬咗去九龙湾，但系嗰而家就叫做 Hot Space。咁我就唔知道同萧若元有冇关系啦、 哦。 但系啲幕后咧就都系以前阿萧若元嗰班员工嚟嘅， 佢分晒镜咁样咧，同埋嗰个现场嗰啲灯光啊非常好啊。即系暂时见咁多台咧，除咗星汇网之外咧，星汇网嘅画面麻地，但系啲声好好啊。但系卓飞呢个咧，暂时我见咁多台最好声同埋画面最靓嘅佢咯。即系有资源就真系的确系几开心嘅。咁所以咧，大家想支持我咧，就要啊～Otto 咧揿一个 subscriber 嗰个 link 出嚟啊，或者呢个啦，咁咧就可以随时咧就支持到我节目咧，更加可以尽善尽美啦，好声啲啦，画面靓啲，同埋多元素嘅节目多啲啦。因为而家已经拍紧一啲咧关于我嘅搵食架餐嘅特辑啊，即系用啲咩相机啊，我用啲咩镜头拍咗啲咩 shot 出嚟啊，我咩拍咩场景，我会用啲咩镜头，我都巨细无遗咁样帮大家即系简单讲述一下究竟即系摄影个乐趣喺边嘅，咁因为我系好好彩其实，因为我能够将我好大兴趣咧，就系喺我嘅兴趣嗰度赚到钱，咁所以咧我就亦都想将呢啲咁嘅经验咧奉献翻出嚟俾大家，咁而家就拍咗部分嘅 footage， 咁将会嘥时间剪埋咧就可以见到街噶啦，咁呢个亦都系九吹廿四嘅九吹摄影咁样，即系乱噏呢个唔系节目名啊。就系讲用翻嗰个态度嚟讲一讲呢啲摄影嘅技巧咁样咯。咁仲有啲啦，系记得subscribe 啦，记得你睇完或者睇紧你都可以揿嘅。咁你 subscribe 咗之后咧，仲要揿嗰个钟啊，即系个 bell shape 嗰个钟咧，你先可以咧接到呢个通知我几时有 live 嘅。咁至于下面咧，即系最低呢、這个。就话咧 Facebook 嘅 page 啦，我知好多人都冇 like 到嘅，或者 like 咗走咗，不停咁样 like 完又走，走完又 like 咁样，唔知点解。因为好多可能听喺网台嗰啲觉得都唔系路嘅，你冇主题嘅呢、這个节目。咁我讲到明呢个就唔系节目嚟嘅，呢个系九吹廿四啫。咁咧，如果你想知道啲咩动态啊，有咩新节目发布啊，都喺呢个 page 嗰度会见到嘅。咁咧，我要讲嘅咧，即系例牌要讲嘅讲晒啦。咁你仲有啲咩想继续落去啊？又话想？饮多杯茶 ，break 一 break， 又话想斩完啦，因为而家都两个钟噶啦。 我谂都差唔多啦，系咯。 系咯。 读埋啲。 我见佢哋好似都冇乜留言哦。 系啊。OK， 读留言啦。 读埋啲留言啦。 好啊。 Sharon NG 恐怖鬼故，你哋自己有冇亲身经历过？尊介多谢邓武识记解答。Alan Chum 星期二得到我都有听 Joyce 咩包仔酷 Q 叫什么名 Trico 俊格 Trico 对邓武色好有兴趣 SK Little Choi Sharon NG 真猫仔叫 Trico Sharon NG 有得听下网台动态号啊唔该邓武色涉足热思国 talk show 同 D 一百有关噶咩？ 有噶。 涉足多谢邓武式嘅网台动态。Lie James 好期待探长讲摄影。Sharon NG 探长分享拍摄技巧，好期待啦。 阿 CN 问我几时打机啊？我谂真系要好得闲先打到机啦，因为打机呢我成日忍唔到手一打几个钟呢即係自己又辛苦啦。咁同埋原来打机呢要开多个 app 去即係我自己一条友呢有啲理气嘅。咁但啱啱呢我今日有啲进展呢我就係终于开咗一个 Apple TV 呢原来我买咗唔记得开。咁呢就可以将 電腦嘅畫面咧搬咗落前面嗰個 mon 嗰度，咁咧相對嚟講咧應該會容易啲，一個人獨腳起都控制到嘅。咁咧就希望短期就再打機啦。嗱，打機有人問嘅，因為其實打機個收視率好低。 Trickle 問咗。 係咯。喂，咁差唔多啦。咁要係咁嘅，多謝各位嘉賓啦。啊 ，Nancy 都仲有一個鬼故未講係嘛？ 講曬啦。 OK， 多謝你先。喂，多謝 Otto 幫手 off 機啊。好啦，咁啊，時間亦都差唔多啦。Otto， 我預備播片啦。好啦，咁拜拜。 好，拜拜。 你拎個頭都邊咩？ 喐唔到佢啊！你 係咯，喂喂喂，拜拜。